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82点，跌115点，成交金额173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6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2点，跌13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9.8系升8毫，中国平安91.45跌3.1，百威亚太29蚊跌个半，美团点评90.85升2.25，友邦保险74.25跌1.05，港交所239蚊跌个八，中移动64.55跌7.5，建设银行6.32跌3仙，蒙牛乳业31.4升4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39，英镑10.064，瑞士法郎7.899，澳元5.344，加元5.998，新西兰元4.995，欧元8.7032。每百日元对港元7.2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75。日经平均指数报22,752点，升2点。港金现价报14,04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1.84美元，卖出1,50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清丽苑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咧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较早前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海丰园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噶。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海丰园的坏车虽然拖走了，而家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只是近住唐人新村一段比较挤塞。观塘道、观塘绕道啊，去翻旺角方向，近日丽港城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仍然影响到观塘绕道啦，去旺角方向，近日丽港城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就排到欣怡花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西行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山道啦。喺九龙龙翔道去翻观塘慢车，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喺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晚晚星期天温馨呈现《不得了剧场》。 这个是发生在不是家庭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父子的故事。 我是爸爸不细心，我很爱惜我的家人。不过呢，有阵时就唔识表达啫。 我系爷爷不言笑，啲后生话我成日黑口黑面，查实啊系佢哋唔识同我沟通。 想知我哋毕家上上下下会发生乜嘢事，就要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本剧适合任何年龄人士收听。 行山前要做咩准备？等渔农自然护理处话你知啦。 着合适的衫裤和鞋，留意天气变化和身体状况，大扣水和注意防晒，事先计划好路线，不要自己一个行，仲要行有管理和维修的山径，危险的地方好像悬崖和山间千奇米去，那就万无一失啦！出发，万事俱备，落油郊野。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无毒全世界。 哇，都冇咁快，又嚟到我最中意嘅美国啦！ 我都好中意噶，呢度嘅青年文化真系好吸引人噶。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呢样嘢啦。 喂，呢啲系大麻嚟噶，少年波城，你唔好试啊！ 到底少年波性最后会点拣呢？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节目时段内嘅无毒全世界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射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王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星期五啊，我今日咧就连续第二日做保长啊， 系即系咩啊？佢早过我啦，我今朝已经喺9:30之前就翻到嚟噶啦，我谂我9:05翻到嚟啦。我见到佢嘅车泊咗喺出面，我真系觉得。有冇搞錯？我哋直覺係即刻同我講嘅， 我係冇走過嘅，應該係 唔係應該咁講？佢應該要咁早嘅嚟嚟補翻佢之前嗰啲問嘅， 係 咪？ 其實嚟補唔到噶啦，如果唔係佢要可以做翻10年準時啊！你知唔知啊？你喺呢間公司都冇準時過， 唔係準時啊？ 咩啊？ 係早時添啊！如果以呢幾日嘅話係 早咗啫， 係啊， 係咯。 點解有今日湊仔翻學，所以咁早啊？ 哦。 我都系咁谂， 纯粹都系惯咗个良心发现咯。 系啊，搵翻良心啦。 系啊，跌咗啊良心。 我谂你个良心好快又唔见噶啦。 系啊，因为我听日之后又放假啊嘛。 风头病嚟噶。 系啊，间唔时翻一翻到噶啫。 系咯。 但系都几好喎，哇！避开晒啲人龙啦、车龙啦，同埋咧嗰个叫做咩啊？心境影响环境嘅，原来会。 哦。 即系当我有充裕时间嘅时候咧，我明明嗰盏灯都系停咁耐噶嘛。 嗯。 你睇我得。OK 啊，冇问题，慢慢嚟咯。 系啊，仲可以欣赏周围嘅环境添，对望下隔篱嗰个车， 仲可以好似嗰个 API 咁样， 系啊， 远方传嚟菠萝包出炉嘅香味，叮叮又喺度，咚咚，珍惜香港这个家， 仲可以慢慢欣赏你嘅环境啊！ 我就真系可以翻到嚟啦。 根本就系预留多啲嘅充足时间翻工，就唔会咁赶到头甩计甩啦。 啊，今朝早好多人就真系早咗翻工，我想话， 系 我都系即系无意中就。即系间接响应咗少少， 但我又想问一下咧，系今朝先讲噶，定系琴晚已经 预告 噶？都 预告咗有三几日噶啦， 系啦，几日前嘅。 咁因为今朝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即系我想问一下有冇人见？ 見到多咗人咧無端端行路翻工嘅呢一個景觀啊、 因為天氣好啊，你明唔明 啊？天氣好彩又好、啊， 天氣好啦，秋涼啦、啊，係啦，跟住又冇落雨咧，所以行路翻工係啱數㗎。係 啊，因為 通常都話噶啦，行多幾步嘅話咧，對自己身體健康都好啲啊嘛。 健康一喐，我哋都有講啦， 係 啊, 啊, 啊, 啊, 啊，香港 Didi 有講，仲要成日叫啲司機大佬啊，得閒無事要喐一喐咁樣。 再叫你住三十樓，你都唔該，你廿五樓好停啦，咁啊行五層樓梯上去。 因为原来今日咧各区都有呢个咧叫做和你翻工啊，佢哋咧就真系纯粹步行咧，就希望咧你可以拣一个咧俾喺你公司附近嘅一个地铁站嗰度咧，就行翻到你 office 嗱，即系佢都好理性嘅。 即系意思系早一个地铁站出， 唔系，即系譬如佢都好理性嘅，佢唔会话我咧就住喺大屿山嘅，咁咧你喺中环翻工行翻去啊咁样，又冇可能咁样嘅。 佢 就佢都会叫你咧，譬如话如果你喺港岛西，佢分区啊嘛，譬如你喺港岛西，佢就话咧你可以上环。咧同埋灣仔咧就揀一個地鐵站咧，就由嗰度咧就行去你 office。譬如話，如果你喺中環翻工嘅，咁你咪喺上環行去中環咯。 哦，係啦，近啲， 係 啦， 相對地。 咁如果你話港島西，如果佢係西環嗰邊，咁都係灣仔落車啊。咁啊， 佢可以有上 環 同灣仔， 係 啊，上環同灣仔咯，佢兩個站嘅。譬如佢講到東咧，佢都話你可以喺天后或者太古揀一個地方咯。咁可能譬如話，如果你係銅鑼灣翻工嘅，咁你天后行過去都上河啊。 又譬如我朝頭早咧，每日都會經過炮台山地鐵站，其實嗰頭咧都好多 office 噶。咁我翻工嘅時間咧，都係佢哋翻緊工，即係差唔多到 office 嘅時間啦。平時咧都會見到有好多朋友嘅，只不過因為今朝我本身都想視察下環境嘅，但我要早啲翻嚟做嘢，所以我搭咗的士，咁變咗咧就睇唔到 情景啦。 佢就響咗和你的啦， 係啦， 係 啦， 意思啊， 的去邊啊？ 係啊，冇啊，咁我 都有現實嘅問題要處理。係 啊，係啊，我聽到新聞講都冇乜特別，其實都係行路翻工啫，即係佢哋早咗嘅，因為個個都預咗時間。 我諗未必會好容易會見到即係好大嘅分別，因為其實朝頭早翻工嘅時間， 係 任何區域其實近有 office 嘅地方都係人頭湧湧㗎啦。 係啊，咁有少少分別嘅就係，譬如佢哋可能有啲會戴口罩啊， okay. 有啲會講兩句啦嚇。咁啊，不過起碼其實只不過條路啊多咗人行啦咁樣。咁但係佢哋需要做嘅準備功夫咧，我就發覺可能同我哋普通打工仔咧，其實就算你話我唔係想參加抗唔抗爭咧，如果你純粹想行路翻工嘅話咧、可能你都可以考慮一個問題，即係參考一下。譬如佢哋個個都話咧，起碼要預早一個鐘頭。 行几远先？ 唔系就头先嗰啲步行距离咯，唔系佢唔系一个地铁站， 有啲系一个， 有啲一个啊嘛。但有啲如果佢系譬如远少少嘅，譬如你九龙湾去观塘嘅嗰啲咁样咧， 九龙湾去观塘 你 咪行过啊？十五分钟点样都行到有找噶咯， 系咯咁快嘅点 啊？ 系 啦， 咁但系人哋个个都话提早一个钟，今日出门口嘅时候， 唔系咁啊，惊即系话大家都会即系因为未必咁多人去搭嘅时候，搭港铁啊讲紧，咁啊可能未必有 交通狀況又會需要多啲嘅時間， 可能要等三四班車咁 樣咯。係啊，總之佢有啲人就話都要要準備少少時間啦。咁跟住我就諗啦，啊，你話咧，如果呢個行動即係你唔好理佢係咪想抗爭啊？譬如之前都有人呼籲咧，譬如就話盡量減少啲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想環保啊嘛。係啊，有啲人想慳錢啊嘛。 係啊， 其實有冇可能咧？即係真係自己製造行路翻工嘅呢一種嘅方式啊！嗱，譬如你話阿田係因為真係夠近嘅，佢本身真係一兩個地鐵站範圍內咧，咁佢就天生製造咗出嚟噶嘛。但係你可以嗱，如果問阿田，你可以接受你搬到幾遠，你都仲係用行路嚟翻工咧？ 冇啊，去黄大仙噶咋？ 我都算远咗噶咯，你都肯嗌到哇，黄大仙好远噶真系， 边度远啫？ 系啊，真系唔远 啫。 我 其实讲真，凡身喺香港，如果我会话一个地铁站嘅路程，你徒步行嘅话系 nothing 啊。 但系黄大仙嚟九龙塘，你肯唔肯啊？ 咩啊？ 你日日行 黄大仙去九龙翻嚟，嗰度系两个地铁站。 系啊，你肯唔肯咁样行啊？ 其实真心唔远系可以噶， 系以香港人嘅性习性。嗱，我都系嗰句，唔系话你一次得唔得？话 系。其实如果讲紧，就算你黄大仙行到嚟广播道，都系最多十五分钟嘅路程，其实唔算啲系咩嚟噶？ 十五分钟都唔得， 得 啊，真系， 十五分钟唔 得， 唔得， 睇下你行定我行啦， 要二十分钟， 所以我咪十五分钟行到咯。 系咩？佢咁快嘅咩？你可以 脚步密啊嘛， 佢同阿彭爷一样。 睇下先，行上定行落？嗱，行上去比较耐啲嘅，因为全程斜路，咁行落咧就快好多嘅。 系啊， 呢 个嗱，我承认系有啲难度。学你话斋，其实明明行到嘅。 但系而家叫嘅你唔系行一日。如果你话咧养成一个习惯，就以后都系咁样行路翻工咧，我唔知容唔容易实现到。 喂，我想讲可能因为你揸车，我真系要同其他打工仔讲两句啊。平时嘅人咧唔揸车嘅话，日日行十五分钟翻工，或者行十五分钟去车站，系好平常嘅事嚟噶。即系如果我哋用十五分钟呢个作为一个标准嘅话，咁当然有阵时好天就晒啦，落雨啦，都会吃力噶。 都系懒咗，我都承认。揸车你会开始懒嘅，一见到呢啲距离咧。我咁唔制咯，因为觉得太远啦。 系啊，因为你点对点啊嘛，你就算拍车，你都希望拍到最近嗰个地方为止。 啊啊、 但系真系冇车嘅朋友咧，系会系经常行路嘅。譬如我喺外国有个朋友，佢翻工，佢即系未有车 ，OK， 佢未有车嘅时候咧，咁点啊？咁佢都要翻工噶嘛。佢行去车站啫，净系行去车站啊，都要行二十分钟。 系 点解？佢 又住嗰度行去搭车到二十分钟， 跟住 再要搭七个字车。 系 佢到翻到公司仲要。行多五分钟路， 系 咁咯，即系呢个就系佢每一日都要翻工放工，就系要咁 个习惯系咁样。 唔系就冇办法，因为个车站真系远，佢要搭巴士咁样。 哦、其实如果我哋谂翻转头少少咧，即系以前，譬如我谂我自己啊，细个啲嘅时候，翻学，我自己就住沙田嘅新翠村，学校咧就喺新田围村。咁每一日咧就朝头早行翻学啦，放学就一定噶啦。嗰阵时系会翻屋企食 lunch 嘅，咁自己都行来回啦， 系啦， 系啦。中间个路程大约就每一程系行十五分钟，而中间咧系有百几级嘅楼梯要行嘅，每一次我讲紧。但系嗰阵时咧，可能真系一嚟细个，二嚟根本系冇其他嘅 option 啊，冇选择嘅时候咧，你只会觉得。咁 系 行噶 啦， 咁一日就行来来回回，再加埋四次，起码就一个钟。未讲，仲未讲紧你孭住嗰个可能已经有廿几磅嘅书包啊，各样嘢咧。 原来嗰时咁近， 所以就矮咗咯，可能。 冇又唔一定嘅，越行越好嘅。 即系人，即系咁，即系而家我自己都会系噶。明明我落去炮台山地铁站最近嗰条路咧，我落去我就唔使考虑嘅。落斜路啊嘛， 系啊 系啊，八分钟到，唔会谂嘅，行嘅一定系行嘅。有阵时上斜路都会话，不如我搭少一个，唔好行，唔好太搭少个站，宁愿远少少就搭的士兜上去，唔想上斜路。上斜路好似阿天咁讲，要多咗时间噶啦，有咗选择，可能真系衰嘅。个荷包多咗钱嘅时候，反而就觉得咧，唉，揈一揈只手，简单过咗嘅喐只脚咯。 真系会嘅，你而家落去 lunch 食嘢啊？你估如果你话你去廿一零嗰度啊，有几多人话不如行去廿一零啊？ 我心情好嗰日我会。 系啦， 即系唔急，你要有额外嘅时间咯。 系 翻工通常都急噶嘛。 系咯。 所以如果用呢个方法嘅话咧，我哋问话你会唔会可以拣咗一份行路翻工嘅工作咧？其实就睇下你嘅定义嘅啫。因为如果你话去到黄大仙咧，都仲系属于行路翻工。跟住有啲人如果再扩阔啲嘅，钻石山佢都计啊。去到边咁，其实份份工都行。 唔系啊，我想话咧，好多咧叫太太们啦，佢哋打嘅 part time 工咧，佢一定行路翻工嘅，因为悭咗个成本啊嘛。 冇错冇错，系 啦。不过只不过你上班族，即系譬如即系一家之主嗰啲咧，啲男人啊或者年轻人咧，咁佢又会咧要跨区啦，分分钟系咪先？所以好多家庭主婦咧，佢都話：我今日要翻工咧，邊度翻工？你幾時翻工？樓下商場嗰間食肆， 係嗰啲夠近嘅。 佢哋一定咪行路翻去咯。 其實同外國去比嘅話咧，行路一定係辛苦咗嘅。講真，但係佢哋成日外國，譬如歐洲嗰啲地方、美國嗰啲地方，佢哋成日都會鼓勵一樣嘢咧，就係踩單車翻工。係 啊係啊，呢個又好正㗎。 呢個都一個運動嚟㗎嘛，係咪？嗱，但係又冇咁攰喎。健康又會好咗喎。譬如你去到荷蘭咁樣啦，我周圍啲人佢哋直情點樣打手勢，每一個都真係真心單。车手嚟噶，所以嗰一样嘢都可以推广到大家做多啲运动。但其实讲真，香港人啊，唔做咁多运动已经系全世界最长寿咯。哇，做埋运动嘅话， 做得点 样储到钱啊？ 我反而系担心咧，虽然今日咧就叫天朗气清啦，但系都毕竟廿六度噶嘛。咁咁多人咧，即系特别喺中环翻工，如果佢着晒三件头西装，就算唔第三件两件头嗰啲咧， 都大汗搭西汗。 我见过好多叫咗变咗蒙古大汗啊嘛，全部湿到件底衫咧，师傅咧， 有啲我又觉得佢哋好劲。 你今日你今日都要做嘢咧，你件恤衫，你如果你咁样行两转嘅，湿晒噶 咯。我会咯，但我觉得佢哋行开嗰啲咧，做 office 嗰啲咧， 唔系都湿噶。 我都未着， 但佢哋佢湿，但佢都仲着住嗰件披，着住件西装褛 啊。 佢又好似冇嘢咁噶，我唔得噶。我逢亲即系如果我要装身 baby 咗咧， 系啊， 我就会搭的士噶啦。 系啊，真系我唔系 我 呢个啱数啦。如果唔系点咧？ 融晒咁样，你去到做嘢，哇！ 唔系应该系身边嘅女同事咧，都会教。 粉，不如你搭的士好唔好？如果唔係好臭嘅會。 如果佢哋咁嘅，應該會著件 T 恤行先，翻到公司先換西裝。 男人唔會咁勤力換衫。 有啲會嘅，有啲會做運動添。朝早 好啦，好啦，希望大家今朝早，既然你都行到路嘅，唔知會唔會精神爽利？今日開會應該冇得瞓覺啦。 咁好天氣應該精神爽利啊 ！Happy Friday！ 街邊焦急的我，餐廳憂鬱的你，隔片沙玻璃，兩眼帶些傷悲。交通燈邊的我，緊抱心愛的你，欠呼吸息，確已加速到死。冷雨撲向我，點點不羈，千斤高温波濤，由你勇氣。個個說我太狂，笑我不羈，敢要交出真情，那算可比？狂抱擁不需休息的吻，不需呼吸空氣，不需街邊觀眾遠離。微雨中，身邊車輛飛過，街裏路人走過，交通燈催促過，剩下的是我跟你。收緊一雙手臂，箍緊身邊的你，透過心酸沙貼向你的呼吸，身邊多少指責都已一概不理，愛得真心，我俩應該吻死。冷雨撲向我，點點不羈，千斤高温波濤，由你勇氣。個個說我太狂，笑我不羈，敢於交出真情，那算可比？ 靓把声变咗咁多嘅，哦，电子混音效果又， 你唔好突然间喺度嗌先，梗又唔系嗌得清脆。 系啊，咁我咁可以咁做啊，林子祥啊，真系。 OK， 喂，电话号码18723888，可以晏啲打电话嚟啦。我哋今日点唱日子啊，我哋网上留言无人欢迎啦。我哋 fax 号码23394533，等紧大家嘅。 系啊，喂，嗱，你知唔知咧？即系咩叫傻人有傻福咧？ 我哋三个都算知嘅。 系啊， 你冇啫嘛。 我哋。 我唔傻咯，因为 系啊， 系啊， 太聪明咯， 识到你哋咪算我幸福咯， 小 强 好咗你 噶 啦， 小强 啊， 真系救咗我一命。 我成日都觉得我自己系傻人有傻福啊，系 啊， 系啊，我都好开心，希望一世都系咁样。 系啊，嗱，即系咩叫傻人有傻福咧？我今日见到一个新闻咧，佢话我个有个女仔咧，佢就去参观博物馆 哦。 咁啊，博物馆里边咧就有啲唔同嘅一啲 display 啊，咩展示啊。咁其中有一个玩系咩咧？就嗰啲红外线热能感应仪器啊，即系咧，譬如你唔知道有冇印象咧，好似人哋玩嗰啲即系警匪片咧，如果你个人喺度出现咧， 系啊， 你成个样就变快啲红色、黄色咧，就将你个人体整出嚟啊嘛，你仲喺度喐嚟喐去、喐嚟喐去啊嘛， 有啲黄啊、绿啊咁样慢慢渐变咁。 系啦，咁佢都系喺度玩啫。咁点知咧？嗱，即系咩叫傻人有傻福咧？佢就发现咧，佢一个热能感应成咗个人像嗰个图画嘅时候咧， 就发现有一度点解冇反应啊？ 佢发现有一度有反应。不过佢系女仔，你唔使惊，唔系男仔。一早去到就惊咗啦，咁系啦。 系咯， 佢又见到自己个心口咧，唔记得左边定右边咧。佢话点解咧得嗰度有个黄色一笪咁样嘅？咁佢身边啲人大家一齐喺面前玩咧，到喐嚟喐去咧，都见到个热能嗰个成像咧，但系大家个胸口冇嘢嘅，得佢自己有嘅啫。嗱，真系睇下你个人够唔够八卦、细心。同埋敏感啦， 即系冇留意到嗰件事，有啲人可能挂住玩嘢，就冇乜细心留意自己个图。 咁佢就见到个，点解我有忽嘢喺度咁样嘅？系啦，咁跟住大家都解释唔到喎。嗱，咁佢又咧就真系上咗个心，佢就影低咗呢张相。 系， 跟住咧仲自己上去抄资料，就想发现咧，原来佢话热能感应仪器咧系可以 check 到有冇乳癌啊、癌症呢啲嘢。佢就走去睇医生， 系 医生真系诊断到佢有早期嘅乳癌，仲要系非常早期嘅。 系 佢就因为咁样好，大家利是就可以即系医得翻到啦咁样。但系佢话原来因为咧嗰个细胞咧，原来一成长咧会刺激血流通得好劲咧。佢话喺热能感应之下就会有反应啦。所以我话， 咦？咁大家咪应该去玩玩佢先啊？ 其实真系 唔系该免费啊嘛？ 佢免费噶嘛？ 咪又去玩我哋玩玩星期天嚟？ 系真系咪？但系同埋傻人有傻福，真系多敏感多。多关心咧，救你一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公民党前政员曾建超在占领行动期间被警员袭击的案件，两名警员早前上诉得席，获撤销定罪和刑期，其余五名警员定罪上诉就被驳回，刑期分别获减至15个月至18个月不等。五名警员其后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上诉庭今朝拒绝批出有关上诉的申请许可。上訴的五名警员分别是总督察黄祖成、高级督察刘卓毅、警员白荣斌、警员陈少丹和关家豪。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今日表示，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暂时未决定几时前往台湾，重申陈同佳现时没有改变想法，只是希望有机会和家人有时间相聚。对于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认为陈同佳可以等待台湾出年大选后先到台湾，管浩明回应传媒查询时说，任何说法都会让陈同佳和他家人考虑，近日有不同的资讯出现，要让他知道清楚所有资讯再决定去台湾的时间。运输及房屋局公布，截至9月底第三季新楼施工量单位10500个，远多过今年上半年合计的4000个，同埋去年第三季的1900个。虽然第三季施工量急升，但头三季施工量合共14500个，仍然较去年同期少2000个。至于第三季落成量4400个，较第二季减少400个，亦都较去年同期少2000个。今年头三季落成量一共有10100个，较去年少2600个。截至九月底，连同现楼货尾10000个、未售楼花60000个，以及已批出土地上可随时动工的单位数目23000个，在未来3至4年间，大约可以提供93000个单位。劳工的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在职家庭津贴的工时要求不是很高，一般人如果全职工作应该符合要求，相信增加职津金额会吸引多几千至10000名申请者。至于开工不足的人士，罗志光在本台千禧年代说，再培训局的爱增值计划有培训津贴，希望间接帮助有关人士。他在节目后说， 栽培分局津贴上限受法例规定，暂时不考虑调升津贴额。另外，曾经是港大学者的罗志光被问到占领行动时关心学生的心至今有没有改变，他回应说暴力冲突情况不论警员或参与行动的青年都有受伤，大家都不想见到。他又说争取理想或民主需要时间和平心静气去做，靠暴力只会将社会推往深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58点，跌139点，成交金额24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24点，跌3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18.4跌6毫，中国平安91.65跌2.9，美团点评90.85系升2.25，百威亚太29.15跌1.35，友邦保险74.7跌6毫。建设银行6.31跌4仙，港交所238.8跌2蚊，盈富基金27.6跌5仙，中移动64.55跌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8，日元108.66，瑞士法郎0.993，澳元0.681，加元1.308，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7.075，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2,747点，跌3点。港金现价报14,04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2.02美元，卖出1,50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翻观塘道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彩虹村有意外啦，咁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啦，去翻观塘道方向咧比较挤塞。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啦，近住蝴蝶谷道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怡翠轩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真光中学对出。喺九龙啦，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喺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唔该，云吞河啊， 冇云吞噃。 咁啊，麦丸面呢？ 冇面噃。 咁云吞米咧？ 冇云吞噃。 啊，咁要鱼蛋面咧？ 冇面噃。 乜样样都冇嘅？咁要云吞面啦！ 香港人始终都系中意食云吞面。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私家滋味，今集食住细蓉，大谈本地情。听晚9:05，港台电视31。 冇石油气啦！ 我订咗啦。 吓、啊？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 emsd.gov.hk。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火勢是今日是他这个礼拜回最后一日工，下个礼拜哦他啊放假哦，听日就要飞了，那究竟飞去哪里和做些什么，那啊希望他有个愉快的假期啦，等他自己分享一下究竟他去哪里和做些什么，还有麻烦我提醒他记得带齐东西不要再甩漏了，我们有请是啊他很多东西甩漏漏的曾志豪。 冇，话说咧，我身为一个专业嘅马拉松跑手，跑过一次咁大把，咁啊喺半年前又心痒痒，就报咗名参加即将举行喺日本金泽嘅马拉松。谁不知人算不如天算，呢几个月里边，唉，不停受到脚伤嘅困扰，我简直就好似一啲职业嘅运动员，虽然签咗巨额嘅合约，但系冇机会可以出场去打比赛，令到广大嘅球迷同埋观众都感到失望。是，但我仍然都会照去的，因为鬼叫我早买了机票咩，等住我去啦今集。我哋成日都话呢一定要讲真说话的，但是讲真话的代价有时候好大的，同埋你有没有考虑过听真话嗰个人佢鍾唔鍾意你讲呢，感受会唔会系好难受呢，啊，发生咩事呢，就发生喺当你遇到一个臭脚男人的时候，你应不应该很老实地告诉他你的脚很臭呢？如果你是一个无可避免每日都要接触到很多臭脚的人，有什么人会接触啊？那你不就是那些按摩收脚师傅咯，是啊，其实你都应该有帮衬过啦。你有没有考虑过其实你的脚会不会为对方带来困扰呢？这个新闻来自内地的，就话说呢，就在这个大陆呢，就有一个客人，咁佢呢就入到去一间嗰啲洗脚店嗰度呢，冇乜嘢嘅，咁佢諗住按脚啦。咁点知呢，当佢一去到足浴店除鞋除袜，就係喺即係佢报纸係咁写嘅，夸张咗少少，佢话喺解开鞋带嘅一刹那，佢就话呢一股浓烈嘅恶臭瞬间就涌出。我哋谂紧有冇可能咧解鞋带啫？佢条鞋带即系未去至于打开条绳就放咗个恶魔出嚟咁恐怖啊嘛！不过可能有啲人嘅脚臭已经系去到一发不可收拾咧。总之佢就话一解开鞋带嗰一刹那，砰一声就有阵恶臭涌出嚟。佢仲要加多个夸张嘅描述，在场人士纷纷揞住个鼻。喂，有冇咁犀利啊？喂！而呢个按摩师傅呢，咁佢可能觉得自己就比较幽默啦，或者想缓和气氛啦，佢就加咗句说话噶，哇，你的脚怎么味道这么大？哇，好像有死老鼠的味道，好似有死老鼠嘅味道啊！咁啊，真系你觉得个情况会系点样呢？咁你俾人话你只脚系死老鼠，我谂你自己都会好难去容忍啊！咁呢个男客人咧，马上咧就吓根据形容咧就起身争执，然后咧就即系面色就铁青。佢话呢个按摩师傅咧已经知道自己中咗伏啦，讲错嘢啦，但系道完歉之后咧都冇用啊，因为对方马上就套用一日潮语，就帮呢间足浴店咧就狠狠装修咗一番。咁啊事后咧冇乜嘢嘅，咁啊梗系上咗公安局嗰度啦。咁佢就即系承认嗰、那个。被誉为臭脚男咧，佢承认系自己做得唔啱，佢咧就话我就接受咗呢个法律嘅制裁，寻衅滋事，咁啊亦都同咗店家就道歉，咁店家当然都对佢道歉啦，佢话唔好意思啫，唔应该咁样当众侮辱个客人嘅。但系最好笑咧就系呢一个臭脚男咧，仲要遵守一个纪律咧系咩咧？佢话我以后会做一个咧讲卫生嘅人啊，即系要注意翻自己只脚臭嘅问题。好啦，个 case 完咗啦，好简单啫嘛，就系一件咁嘅脚臭事件。咁你觉得边一个人嘅罪系大啲咧？嗱，你一定话打人系唔啱嘅，肯定噶啦。但你会唔会觉得嗰、那个即系洗脚师傅会唔会佢嘅责任都唔细咧？即系佢臭还臭啊？喂，顾客永远是对的，你又唔使话佢香嘅。但如果你话佢臭嘅时候，系咪可以唔使当住咁多人面前讲咧？又或者你讲还讲， 使唔使用个咁尽嘅比喻咧？喂，冇得兜喎，即系你话你浸你只脚好大浸味啊，哇，好似臭豆腐咁都仲有得执执薄啊，可能话诶、哎，我中意食臭豆腐，即系死老鼠啊嘛，呢啲吓，即系无转弯嘅余地。即系如果你用呢个个案嚟做一个即系分析嘅话咧，证明咗咩叫做话到嘴边留半句，臭还臭，留翻条路俾人行。所以我哋点解咧，无论讲咩说话咧，最紧要就系有得兜啊！下台阶嘅重要性就喺度啦。你去到咁尽，直情系去到世界的尽头嘅，咁啊冇机会可以翻身噶嘛，系咪？嗱，咁特别系洗脚师傅呢个行业咧，我谂佢哋每日都要接触好多呢一啲脚嘅朋友。究竟应该点样讲话呢？嗱，但系好得意嘅，我哋喺香港咧，如果从事美容业嗰啲朋友咧，特别系做 facial 嗰啲咧，又唔知点解佢唔踩得你好尽咧，又觉得做唔成你单生意嘅。即系如果佢话你块面冇乜嘢咧，可能你就唔俾钱嘅。佢可能真系去到好尽，哇喂唔掂啊！你块面烂嘅咯，你知唔知你嘅皮肤年龄咧已经大过你真实年龄咧十几廿年嘅啦？讲到越尽咧，你有冇发觉啲人就通常又会越落答嘅？可能呢一种咧就系反向嘅思维，嗰啲叫做咩啊？恐惧营销啊！吓，我块面原来咁残噶啦，咁我要俾多啲钱先得啦。嗯，所以你都要睇人嘅，见人讲人话，再次证明有道理嘅。各位，你觉得自己只脚究竟臭唔臭呢？风头火势嗱，佢按摩次数唔少，佢做 facial 嘅次数都唔少。究竟佢遇到嘅师傅系会直接同佢讲话你好似一只死老鼠啊，定系佢会话你系一只好可爱嘅米奇老鼠咧？我哋交俾你啦，黄耀鼠。 其实我明噶，嗱，我唔系话我明我只脚有几臭似死老鼠啊， 唔系 咁 恶劣啊嘛， 唔系， 睇样都唔似。 如果唔系你会问，因为我真系，因为我对我个鼻系好敏感嘅，我对于气味系好敏感嘅。如果有阵时遇过一啲真系有脚臭嘅人嘅味道，真系。隔住隻鞋，你都可以聞得到噶。 係啊， 因為可能佢本身有啲味道咧，就遺留咗喺隻鞋入邊。 但會唔會去到一打開鞋底就聞到咁誇張？ 咁去到嗰時候， 拆禮物喎， 佢都未除隻鞋，我已經聞到臭味咯。我唔係俾機會佢除鞋啩，我梗係走咗先啦。 咁、你聞到我轉咗古龍水啊？ 我聞唔到啊！ 我都冇用古龍水。 咁咪係咯。呢陣時咧有好多唔同嘅政府嘅朋友啊，都出嚟講啊，就係話咧啊，點樣可以令到咧我哋香港嘅經濟咧向上提升咁樣？啱啱咧就係身兼呢個行政會議成員嘅新聞黨啊嘅主席啊葉劉淑儀咧就走咗出嚟講咗一個提議，佢就咁講嘅。葉太咧就話批評，首先去批評啊嚇政府嗰個擠牙膏式嘅舒緩措施咧係唔夠大力度啊，去支持我哋香港嗰個經濟嘅。佢話其實應該要做啲大刀闊斧嘅嘢。咁样先至可以做到一个宣传嘅效果噶嘛？咁佢举例子咯，佢就话啦，嗱，零售业就咁疲弱啦，佢就话自己咧就最中意支持零售业界嘅，平时最中意做嘅嘢就系得闲咧落去巡下铺咁样嘅，即系都会行动啊，支持下购物咁样啦。所以咧，佢就建议政府啊，应该要呼吁全部名店一齐宣布为治疗市民创伤推出大减价。仲话咁讲，只要你咧系出示护照或者系内地通行证咧，就会提供优惠。仲话咁样咧，先至可以吸引到游客，要谂啲机密嘅嘢先至得噶嘛。嗱，我睇完嘅时候咧，我都系一个成日我哋节目三个都讲啦，呢一排大家都有少少嘅意欲啊，不如如果 OK 嘅话，就出嚟买多少少嘢当帮下香港嘅经济啊咁样。不过咧，我觉得叶太嘅呢一个谂法咧，我有几个问号喺度嘅，即系第一个问号咧就系话阿叶太又讲到咁中意落去巡铺啦，其实如果佢呢排有巡铺嘅话咧，应该见到咧，不论任何嘅铺头已经系做紧减价噶啦。是啊，真系做紧减价，除咗你买面包啊嗰啲未做减价嘅啫。如果唔系，我话所有卖衫啊卖鞋嘅铺头，之前就十月初就可能系黄金周又话会减价啦，跟住而家咧就用另一个原因就话 mid season 啊，即系季中啊，即系唔系季尾啊，季中都减价，而且嗰个减幅咧好多已经系去到半价甚至以上咁噶啦吓。咁所以我会话，其实而家咪减价紧咯。如果所有名店一齐减价就可以解决到呢个旅游业嘅问题嘅话，咁你已经解决咗啦，因为而家已经减价紧啦嘛，系咪？即系呢一样嘢好似唔系唯一处理旅游业啊，而家我哋嗰个人数不断下降嘅解决嘅方法。如果真系要改善到，其实你应要处理好目前嘅状况。你见到有好多唔同嘅展览会啦、演唱会啦、表演等等都取消咗。外国嘅朋友嚟到香港旅游嘅数字不断去下降嘅原因系，其实 外国嘅朋友佢哋睇到电视，佢哋睇到新闻嘅，佢哋知道香港嘅状况系未处理嘅，即系用减价嘅方法系咪就可以已经吸引到佢哋再嚟到香港呢？我有一个好大嘅提问，因为佢哋都会知道最核心嘅问题理应系喺边度啊吓。另外一样嘢咧就话啊，要令到啊做啲乜嘢就令到全香港嘅市民啊治疗翻佢哋嘅创伤啊嘛。但我唔明点解叶太嘅提议咧就会话出示咗护照或者内地通行证咧就会有一个优惠系。你可以吸引到外國嘅朋友嚟到香港度消費，但其實香港嘅朋友都一樣可以係喺香港度消費噶嘛。再加上你都講到啦，為咗治療市民創傷啊嘛，呢、這個優惠係咪應該交俾市民就更加好呢？不過點樣都好，我覺得任何一個提議，葉太有一樣嘢我非常支持嘅，佢就話大刀闊斧嘅宣傳效果。有陣時我哋諗嘢咧，尤其是去到一個哇，大家都估計唔到原來係會咁樣發生嘅，但係發生咗咯。咁啊點收科大家都未知嘅，大刀闊斧啲，大膽啲諗一啲嘅諗法嘅話咧，其實可能可以幫到而家目前嘅呢一個困局嘅。咁啊希望大家都繼續一齊諗下啦。風頭火勢，佢都有份啊！佢都有份啊！成日話咧，即係我哋嗰個零售業啊，嗰個壓力好大啊！我覺得佢呢一排咧，佢都買多咗嘢，硬係覺得佢有啲花枝招展咁樣翻工嘅。你自己話俾人哋知，有冇啲乜嘢嚇特別收埋嘅原因唔同我哋分享啊？桂花田， 佢有花枝招展到。 佢今日都有化妝啊！ 黑面 其實咧，我日日都有嘅。 你有咩啊？ 你隻眼有咩？ 有 你平時 有 咩？日日都有。 係。 系咩？ 系，不过唔同颜色啫嘛。 肉色都当啊？但系你琴日个眼影冇落妆咋？我中咗伏，我唔会再问你。你琴日冇冲凉个指甲又唔甩咧？会唔会你哋眼影都中意 keep 几日噶？ 唔系啊，系真系有日日都有嘅。咁我专做拍档噶嘛，系咪？ 我都有啊。 系啊， 我有 细 线化。 早阵子咧，同大家分享过咧一个外国嘅银行家就教啲父母咧如何教你小朋友理财啊，而其中一项咧就系咧要即系将啲钱咧点样分配去用咧，其中一项就系捐钱俾有需要嘅人，希望咧藉此咧教佢哋咧关心身边人和事啊。咁啊喺俄罗斯咧，佢有个九岁嘅小朋友咧，哦佢咧好关心啲小宠物，咁啊尤其是系小猫同小狗，咁虽然得九岁啫。但是他是一个画画好叻又好靓的小画家来的。咁他怎样帮小猫和小狗啊，是啦，由于他画画好叻嘛，他经网上呢发布他的画作之后呢，哇引来呢世界各地好多好多的 fans 都说好喜欢啊，画得好靓啊，咁还希望呢可以向呢个小朋友呢九岁的小朋友呢去订购他的小画作。咁小朋友当然开心啦，因为咁多人喜欢欣赏他嗰啲画作啦，咁但係咁细个咁收几多钱啊，咁佢父母收咪得囉，哎呀咁有啲难啫，咁一幅几多钱啊，咁一幅咧就一袋猫粮，又或者一袋狗粮啊，又或者同小猫小狗有相关嘅物品咧就得噶啦。系啊，少少年纪咧，佢就咧咁关心啲小动物啊，有咁嘅心咧真系好难得嘅。亦都用自己咧嘅天赋咧嘅咁画咁靓嘅画咧，帮助小动物咧，佢真系好乖嘅。咁其实咧做善事咧可以好简单，只要咧你肯留意身边人同埋事咧，的起个心肝去参与咧，咁就可以噶啦。而另一个咧。温馨的场面有一个在美国的一个警察，他在截查一架车辆私家车的车辆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太太你整乜后面呢两个小蚊仔冇呢个安全座椅架，咁正当他想諗住即係諗住呢即係要抄佢牌的时候，原来呢那个女事主说，哎呀我竟然冇收到罚款的同时竟然收到呢个警察叔叔送嚟的安全座椅，系啊，实在太感动啦！即系个警察叔叔冇抄佢牌之余咧，佢仲咧知道呢个女士可能因为经济问题啦，就冇呢个安全座椅俾两个细蚊仔啊，即系佢嘅仔女啊，咁竟然送上一啲安全座椅俾佢哋，佢话实在太感动啦！其实即系只要你细心留意身边嘅事咧，其实好多事情咧你都可以去帮手嘅。咁希望各个即系各位朋友啦，系啦，想帮人嘅，其实可以攞个心出嚟。细心留意旁边嘅嘢，可以帮到好多人噶。 咁系咪如果我哋系俾阿 Sir 抄牌嘅时候， 做咩咧？ 就所以同阿 Sir 讲，阿 Sir 我冇车位啊，我冇车位，如果我使乜周街拍啊？唔系你送个车位俾我得唔得啊？ 依林家周杰伦嘅布拉格广场，今日星期五可以打嚟点唱嘅18723881872388啦吓。 系啊，网上留言同埋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大家嘅。 系啊，嗱，咁咧因为呢几个月咧，你都知啦，香港就即系比较阴公啦，有好多嗰啲即系示威抗争嗰啲运动噶嘛。咁有样嘢咧，就大家成日都会条街度会见到嘅 咩咧？ 就系咧喺呢个示威过后咧，除咗有一地嘅垃圾啊，即系各式各样嘅嘢之外咧。有啲嘢就留低好多好多好多嘅 蓝色嗰啲水印， 即 哦，系啦，我估错咗， 系因为蓝色水印都系近呢个零月先有啦， 因为唔系度度有， 系啦， 唔系度度 有，画面比较细， 佢唔系成日发放噶嘛， 系啦， 遮咯， 真系好认真，佢话咧好多遮咧真系嘥鬼晒，即系本来咧大大把又好靓啊，诸如此类咧，咁总之去到最后咧烂晒，有阵时系烂少少，有阵时又即系烂到即系一蓝一残咁样， 系咪即系话咧补遮，即系以前咧会帮你整噶嘛，会整把遮噶嘛，呢个行业重新即系咧，哇，变成新兴嘅行业咁咧， 系应该大量再生产咯。 系 咯，其实我认真啦， 啲人都唔会再补 噶嘛。我真系想问啫，因为咧，从来咧买缩骨遮咧，我都唔想超过100蚊嘅。 啊，我都系， 系嘅，系嘅。 我任何遮都唔会超过呢个价钱，因为我嘅遮唔会系用到烂嘅，只系用到唔 见 嘅啫。 系啦， 仲 系 好快。 fashion 咧有 crossover 咧， 我唔会， 都唔会咩？ 因为我知道我都会。 好靓喎！ 喂，如果你越靓，你越中意嘅话，唔系讲紧价钱， 增高 啊， 可能 你唔见咗嘅话，你会越抌心 啊 嘛。而我知道我留低嘅机会好。高我遮一定系唔会买贵 嘅。我想问啊，即系过100蚊嘅缩骨遮咧，系咪真系襟咬啲？我想问，即 系真 系 靓啲嘅， 唔系靓系靓质地，同埋有花纹啫嘛。 一定 就 系 个 嗰个架，可能 系 会硬净啲，都系 同埋 个卖点啊嘛， 冇咁易打反咯。 系 啊，同埋嗰只咧，咪有个好似三角形长尖尾咧，就话可以遮到你个人多啲噶嘛。 系系系， 好啦，但系佢而家唔系讲呢个，佢就话咧，咁嗰啲遮点算咧？一把一把咧，有啲就烂融融啦。 好似啲衫咁收翻佢可持续发展，再将佢循环 再 用， 变法 可能嗱，可能个支架 系 咪啊？ 支架 我都觉得系嗰个支架， 因为佢可能有八楷，即系八支咁样撑出嚟啊。咁可能烂咗其中一支啫嘛，咁我可能收即系将佢啊 左扶右补咁样 系咪啊？ 嗱，咁原来佢话之前咧就有一个本地嘅艺术家咧，佢就已经做咗呢件事啦。佢就咧就专门去嗰啲现场过后嘅地方咧，就收埋晒佢哋嗰啲即系融融烂烂嘅遮。 系 就攞佢啲遮骨，因为咧佢烂极咧，佢仲有忽遮骨喺度咧。佢就咧嗱，佢唔使要 好 完整， 佢都系有骨喺度噶嘛。 系啦，佢就 每人吞咗佢噶嘛。 佢就尽量揾啲细细节嘅。佢做咗一个咧，我哋都唔系好认识嘅乐器，叫做帽子琴啊。 我唔知系咩。 系啦，咁呢个帽子琴咧，原来就系话非洲一种咧好得意嘅小型乐器嚟嘅。 手指 公 嗰 种帽子，细细个咁样，然后就攞呢啲遮骨咧，佢再攞啲唔要嘅木箱咧冚出嚟咧，就做咗一个细嘅乐器咧，弹得吹得即系演奏得嘅，咁起码令到啲遮咧就唔使咧就戆居居就抌咗堆填区嗰度啦。 咦，呢个唔好搵，我希望我哋最终死嗰阵时嗰七只字唔系呢个。 天气方面，一股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82点，跌115点，成交金额30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7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62点，升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中国平安91.6，跌2.95毫；腾讯控股318.8，跌2毫；美团点评91.6，升3蚊。百威亚太29.4跌1，盈富基金27.6跌5仙，建设银行6.32跌3仙，友邦保险74.7跌6毫，中国移动64.4跌9毫，小米集团8.99跌5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38，英镑10.065，瑞士法郎7.895，澳元5.343，加元5.998，新西兰元4.993，欧元8.7038。每百日元兑港元7.2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261。日经平均指数报12,747点，跌3点。港金现价报14,04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1.99美元，卖出1,502.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开咧，慢线有道路工程，咁系呢一段比较车多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过海啦，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胜利道。伟业街去油塘啦，近住丽业街一段都系慢车。喺新界青山公路元朗段去翻元朗西铁站方向，近住凤翔路一带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赤立过南路回旋处国泰城。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奋发时刻 DSE。 我想数学同其他科有啲唔同嘅地方，就係即係好多陷阱嘅。 從生活裏面去掌握通识科，再用通识科學到嘅嘢呢嚟到去認識生活。 同學仔，中英数通四大主科，你最拉边科？ 今个星期六，万荣祖老师、刘莲加埋专家齐齐同大家溫習四大主科。今个星期係数学科，约定大家星期六晚上八点 一齐听 Radio 2奋发时刻 DSE。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报？咪就系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你觉得波城份人点呢？ 我会用橡皮桶来形容波城，因为它好像一个林伯伯，有点烟韧的男仔。Hello， 我是 Michi 李超南，想知道我解辣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由我识他开始，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字？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星期五咧又点唱？1872388，1872388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定上嚟噶啦。咁而家气温系几多度啊？ 27度气温，相对湿度70%。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系啊，前阵子咧，我哋未睇到一啲嘅新闻咧，就话咧多咗一啲人咧，就系帮佢哋嘅小朋友做一样嘢嘅，就 系 做嗰个基因测试啊，基因嘅检测啊，即系话其实不嬲都有噶啦，即系就可以帮大家断定啊，你有冇一个癌症啊，或者一啲先天性嘅遺傳病啊，親子鑑定等等， 即係親生嗰啲。 係啦，嗱，你 原來李嘉誠真係唔係我老豆啊，即係跟住就失望。 係啊，好唔開心啊！ 你點樣可以攞到佢嘅基因同你一齊做測試咧？ 哦，咁佢喺香港有咁多圖譜係咪先？ 係嘛？係咯，即係都有啲難嘅，係咪？ 即係佢嗰個基因先得㗎。 哦，唔係，你證實咗你係你老豆親生嘅，咁你咪李嘉誠個仔咯？ 咁又係，好犀利啊！ 好容易推論到啫，係咪啊？ 呢一個嘅基因測試其實帮到几多少朋友嘅，即系譬如头先，即系除咗即系话亲子鉴定可能少啲要做啦，但系有啲人咧都会想咧喺佢哋生小朋友之前咧做到一个先天性遗传病嘅一个嘅测试，咁可能可以做定一啲嘅 预防 啊各样嘢咁样啦，系咪？咁啊，但系再一轮之后咧，就多咗一个嘅检测出现咗啦，佢就 系 话咧有好多嘅妈妈。 就带佢哋嘅小朋友，因为咧想啲小朋友赢在起跑线啊。佢话而家嗰啲嘅基因测试咧，已经可以唔单止啊 check 到头先讲嘅嘢，连佢哋嘅语言嘅表达能力啊，佢哋嘅注意力啊，同情心啊，责任感啊，即究竟佢哋个专长喺边一方面啊？可能佢对于音乐方面咧好有条件嘅咁样，即天生喺佢 DNA 入边已经出现咗噶啦，咁就可以咧重点培育佢哋，令佢哋成为嗰方面一个出色嘅人才咁样啦。 DNA 都可以测试到咁多个项目啊？ 佢话得咯，系咪？ 因为其实个价钱都贵噶。 之前即系譬如测啲小朋友咧，你都会走去揾一啲叫做儿童心理学家去 check 佢，去做一个叫问卷啦，即系叫小测验啦，咁样先揾佢哋嚟揾呢个博士嚟去断定啊，你个小朋友究竟个智力啊等等嘅嘢啊，各方面边一样系好 sharp 醒，边一样咧比较弱啊等等噶嘛，即系都系真系要进行测试个小朋友最亲身。而家用 DNA 可以啊，因为咧佢咧就会收咧大约1000蚊至到差唔多六位数字都得嘅，跟住咧就可以帮你做唔同嘅检查啦。 睇你要即系检验身，可以验身一样啫嘛，睇你验啲咩嘢啦咁。 系啦，不过啱啱咧就有记者咧就放蛇啊，佢做咗个放蛇咧就系去咗，因为其实香港咧都有好几间嘅，即系呢类型嘅铺头，就话咧有客人咧就向呢个全国10多间咧声称咧有提供呢个检测嘅公司查询，其中一间佢就话。我一定可以俾到一个令你满意嘅报告嘅，一个理想嘅报告。理想呢就即係你想要嘅报告嗰种 理 想。 即 係 话我个 dream 嗰个理想喎。 係 啦。 係你希望的嗰、那个。 我希望的咁即係唔係真囉，会唔会呀、啊、 咁。 嗱咪先咁佢个 DNA 系测试小朋友嘛，目的系咪 係。 咁譬如我想佢话我想佢音乐运动叻嘅，咁但係个数字出嚟唔系嘅，咁你俾我个报告我都系假㗎。 但是有阵时有人攞咗呢个报告嘅话，就代表可能哇，我个小朋友系一个天才嚟噶，佢各方面咧都有好高嘅能力，咁样嘅话，佢去考学校嗰样嘢未有着数咯。 咪傻啦啲， 即系当系咧嗰份履历啊，入咗先啦。 哦，即系揽咗只脚入去先，我读唔到一件事。 你知唔知嘅有几多嘅爸爸妈妈为咗要揽只脚入去，真系入去间学校度，我做校工都愿意噶。 系咯，同埋佢哋而家成日都会觉得咧，即系入咗先， 系 后天培养有倒未为输啊嘛， 系、 分分钟可以咧，叫咩？努力改变，迎头赶上 呢个态度，我觉得。 但系竟然有人愿意咁样做，仲系咧即系主动地提供。因为咧，当有记者朋友咧就放蛇咧，仲用呢个客人嘅身份啦，就去咗其中一间嘅医疗中心咧，就做检查嘅时候咧，有一位大约咧20多岁嘅女嘅老板娘啦吓，佢咧就同一位嘅职员咧就一齐见呢一位嘅记者，但佢唔知佢系记者嚟噶嘛，声称咧佢哋嘅检测嘅准确度咧去到99.99% 嘅，更加咧可以。提供一份理想嘅分数，即系你想要边方面嘅分数咧，就俾个客人嘅，令到客人咧就可以带住呢份报告，帮个小朋友去到学校嗰度面试啦。 哇，咁巴闭噶，即系攞咗呢份嘢之后就拎去面试。咁但系而家咁结果系真系攞到一份你，即系佢啊个父母想啦，咁讲系嘛？啊父母想嘅结果啊。即系譬如佢有你一嚟就有两份，一份就 系 爸爸妈妈，你系你想嗰你好想嗰个份，另一份咧就真实嘅咁样， 系就系咁样嘅情况啦。因为咧 建筑面积同埋实际 面 积， 嗰个白水道究竟有几高咧 ？Sorry， 应该咁讲，现实图画同埋嗰个建筑构想图系啦，成日都唔同噶嘛。建筑构想图咧有条海豚喺个海度跳出嚟噶嘛，喺呢个窗口度，实际上得就轮船嘅啫嘛。系啦，而家就 系 两种唔同嘅图画啦。 系啊，因为讲紧。是收紧17000蚊，有人真系愿意俾呢个价钱啊，去买呢一张假嘅证书啊，就 是、 希望可以得到一个咁样嘅报告咯。 喂，咁但系如果啊，不过又冇得去验证佢系真定假嘅。 嗱，呢个系比较难嘅，而因为佢当中仲讲到明嘅，即系佢话你一。定要做一份真嘅測試嘅，即係佢有咁講到，因為如果咧， 如果我哋改唔到， 唔係即係唔知點樣改係嘛？即係譬如可能係明明係3嘅，誒咪寫夠你5啦咁樣係嘛？即係喂真係唔得。 嗱，佢個原因係幫你諗埋噶，佢就係話咧，如果嗰個校長真係打電話嚟問你哋，即係問到呢一間嘅鋪頭， 我都有 嗰個小朋友有冇做過呢個檢測啊？跟住佢就話真係有，咁佢可以答真係有做到啊嘛。因為如果唔係咧，就容易有一個衝突嘅情況就出現。真報告咧一樣會俾客人咧就自己去參考，仲叫嗰位嘅記者放蛇嘅記者就話放心。交俾我哋，交俾我哋，我哋就可以帮你做到噶啦。仲会将你呢一个嘅小朋友佢嘅口水咧，就攞到呢个台湾嘅分公司嘅实验室度进行一个检测，即系好似成个一条龙式嘅服务咧，就令到你觉得好安心。 是是 但系就个报告真心假噶咯，大佬。 咁得啦，而家扬咗出嚟噶啦嘛，即系大家都知噶啦嘛。咁各位校长，你收到呢啲嘅时候，咪唔好提咯。 咁啊惨啦！咁以后啲人就会话啦，咁我即系咪少咗份履历证明咯？ 又或者咁 講，其實睇你真係真人，我哋真係點解要成日話面試係重要過其他噶嘛？咁因為真係面試嘅時候就睇到嗰個小朋友嗰個能力啊嘛。 但係咧，因為其實而家咧，即係記者都係揾到得一間嘅鋪頭咧，即係害群之馬嚟嘅喺個業界裏面度。咁如果影響曬其他嗰啲朋友嘅生意，我覺得唔係好合理。因為咧，佢哋直情係細心到咁樣嘅地步啊。佢話嗱，幫你 check 咁多嘢啊，有咩記憶力啊、理解力啊、思維能力。力啊，同情心啊，学习能力等等咧，我哋唔会样样咧都建议你做到咁高分嘅，有啲咧中级就好啦，咁就冇咁容易俾人哋识穿， 唔使全科 A， 有啲啊俾阿 B 佢啦。 即系呢个系出猫的艺术都系咁噶，抄功课你点可以条条都啱咧？有两个错先得噶嘛。 试过抄功课抄到唔 系啊？唔系，我觉得而家最大嘅分别咧， 谂住做啲假奖啊嘛，嗰阵读书衰啊嘛，系做得太多，我好记得，跟住点解攞翻份嘢？29分，点解得29分啊？ 咦，你咁信任其他同学全部做 咧？唔系，我话而家最大分别就系咧 ，DNA 报告咧对嗰个机构嘅参考咧，就系劲过 interview 啊嘛。因为 interview 咧净系睇到眼前你得唔得，但系如果佢信 DNA 嘅话咧，佢梗系 即系你 讲 紧面试嗰个机构 系啊，佢系尝试 sell 俾嗰间学校或者咩都咧，就话俾你听。其实我好掂噶个潜渣，而家呢一刻可能未发挥到出嚟啫嘛。但我 DNA 话帮我听，原来我将来可能系大演说家嚟噶。而家僆仔咁啊牙牙学语讲唔到嘢咧，反而唔紧要。嗱，一个就现在，一个就系咧未来。 咁若然系咁嘅， 所以你 系 冇得验证噶。即系你话咧，头先阿田话，傻啦，梗系见真章啦。喂，而家 DNA 就系 sell 紧未来啊嘛。佢就同你讲话，而家唔作准。而家你见到佢可能咧，即系 嗰日面试 个 状态唔系最好，同埋有阵时 咧， 啲小朋友面试得岁几嘅啫嘛，佢嘅语言能力可能系未发展或者表达得最好噶，但系佢就攞呢份报告话俾佢知，你唔使担心噶，老师，你一条龙俾佢继续上啦，因为个报告话咗俾佢知，佢天生系叻嘅， 冇错， 你今次未见到，唔系我小朋友嘅错， 系 佢有噶啦， 即系如果你用嗰啲 sell 嗰啲企业嗰啲咧，佢系个初创企业。佢而家嚟到，可能業績得嗰即係5万元嘅啫，個營業額。但佢話俾你聽，喂，我哋潛質好優厚。 但我想問 你信唔信先？就買個希望咁樣。 咁邊個證實你嘅潛質優厚啊？ 本來就係嗰間公司咯。 我就話呢間公司呢啲，我意思就話呢啲報告有冇醫學嘅證明？即係話係哦，呢啲報告出嚟咧係真係有咁嘅即係成效定？ 其實從來咧，嗱，你諗下有邊一個你係從來都冇試過有機會咧揾到？譬如話，你會唔會知道金融嘅 DNA 係咩嚟？你冇得话咧，金融先生已经知道佢系咧名誉全球嘅一个文学家啦。但你冇人可以有佢僆仔嘅 DNA 噶嘛？即系你冇得咧就做翻个冇得验证。譬如话斯朗同埋美斯，有边个有佢幼稚园个 DNA 嘅时候咧，就睇到系啊。你睇下嗰阵时我都话咧，佢运动细胞咧109分嘅，冇噶，所以 我 冇得验错噶。 但我想话有一啲嘅学校真系。我估计一定会攞嚟做一个参 考 嘅报告啦， 会啦嗱，因为佢冇得验错咧， 系 你就冇得话佢准或者唔准，你就净系觉得话喂讲到爆棚嘅，好高分嘅， 但系我想问呢啲嗰啲报告咧，有冇讲话几时生效噶？即系话 即系生效日期啊？ 有譬如佢而家读紧 有 字， 有，你觉得佢嗰日叻嗰日咪生效嗰日咯？即系你如果你写佢话佢口才了得嘅，到有一日突然间你发觉啊衰仔识驳嘴，系咪先？ 生效咗啊！呢行生效咗， 或者系阿爸阿妈永远自己会推翻呢个报告咯，唔系我个仔一定系叻啲噶。 嗱， 其实唔系咁嘅。 其实有个可以参考系咩咧？就唔系 DNA， 譬如话咧NBA 啊，唔系 DNA 系 NBA。NBA 咧，因为佢哋喺由高中开始佢哋打波咧。 就应该啲球评咧就会咧，譬如如果即系 feel 到佢有潜质啊嘛，哇！咦，阿黄耀祖呢个球员啊，佢个子矮小，但身手好灵活，开始就会睇佢啦。 虽然做唔到篮板底嘅，但系可以传球嘅。 唔系，同埋我可能嗰阵时我年纪仲细啊，我未发育，我未高啫。 咁佢哋 系 冇错，佢哋咧就会写咧嗰啲叫做球评报告咧，佢哋就真系会有一份好详细嘅报告，由佢嘅即系优点、缺点，觉得佢未来有机会成为嗱呢个系最紧要嘅，就系话。佢未来有机会成为下一个谁啊？ 系， 譬如话用运动员咧，可能佢就话， 就算足球运动员都系噶，有好多球探噶，特别咧就系睇嗰啲咧，可能真系十一二岁， 冇错， 即系须都未生出嚟，但系佢哋真系会 spot 到啊呢一个佢有条件， 系啦， 嗰啲咧就可能已经。把掉佢入去佢哋嗰啲大球会嘅青训啊！你谂下，青训到佢十六、十七岁，拱佢出嚟踢嘅话，跟住转一转会啦，哇！赚几多钱啊？可以赚好多噶嗰啲球探。 咁呢啲佢真系睇到佢喺训练嘅时候，即系都唔系话一第日睇佢一次就已经知道佢嗰个。 但 系 你话呢报告准唔准啊？ 咩呢个报告？ 呢啲球评嘅报告准唔准啦？ 哦，呢个球评， 佢都系嗱，佢都系买未来嘅。 我知都系睇嗰个人，即系嗰个动动到。 嗱，佢哋嗰啲球评， 同埋一个运动员，佢可唔可以成为一个运动员？唔系净讲紧佢嘅球技噶嘛？佢可能佢嘅操守是如何啊？个性格是如何？可能佢个球技真系好好，但系佢真系好难咧。 咁结果咧，结果而家大家就发现，嗰啲球评嘅报告咧，佢哋理论上已经好准噶啦，因为佢哋即系经常都佢呢个职业嚟噶嘛，佢每年都睇几百个噶，佢哋仲会写到明咧，就话喂佢。下一个 Kobe Bryant 或者话争啲啊，佢可能得分唔系咁好，防守好啲嘅，咁佢可能系下一个嘅，即系一个防守嘅名将咁样，佢会写呢啲出嚟嘅。咁然后咧，你系个球会咧，你拣边个做你嗰个球队成员，你望呢份报告咯，即系都算系一个短期 DNA 报告嚟。大家好多人都发现咧，其实出错机会系好大嘅，好多时候咧，即系都会觉得话明明觉得佢喂潜质优厚啊 ，A 减咧呢铺仲唔掂啊？出到嚟系水货啦，即系变咗第一年之后咧，已经啲人就高呼哇，水货状元，水货状元。有啲啊调转球评睇落去嘅时候咧，差嘅，譬如话对抗性好弱，肌肉训练又不足，睇个样咧最多系做到一个好普通嘅即系蓝领嘅啫。 人肉即系人去 人 的 球 评 啊嘛，睇、 哦 okay, 完啊嘛，咁但系结果咧，原来嗱，佢永远计唔到嘅就 系、 是。佢自己嘅努力啦， 系 佢会唔会点样转变啦？佢、有冇遇到一个好嘅导师啦、教练啦？嗱，譬如而家咧一个比较当旺嘅例子咧，就系、是、有一个球星咧，就叫做呢、這、一个卡哇伊唔系卡哇伊，佢系呢个咧， 系咯， 哇咁卡哇伊， 呢个系咪？因为 佢 呢个水着明星， 佢个译音 咧，阿大佬，你系咪睇错第二个？ 佢个译音真系卡哇伊，系啊，呢个咧李安纳咁样咧，佢系呢一个而家系快艇嘅球星。佢就係當初俾球評寫佢嗰個報告咧，就係寫得唔好嘅，就話冇啦。佢呢啲頂籠咧，即係如果你用打工仔嘅角度咧，藍領嚟嘅啫，升唔到點樣高級嘅職位，一定冇機會做管理層噶啦。咁啊，藍領老老實實啊嘛，求其攞十分每場攞十分嘅一個好普通嘅球員咁樣，唔會做到巨星噶啦。哇，點知咧？后来佢发奋图强，再加埋遇到个好老师咧，而家成为咗超巨，即系超级巨星。咁你谂下啦，呢份报告或者头先嗰啲 DNA 报告，你话即系究竟个参考价值有几高咧？ 我觉得头先嗰个报告咧，即系球评嗰个咧，可能会真系令到一啲咧俾得低分嗰啲朋友嗰啲球星啊，哇！你评到咁低，你睇小我可能个小宇宙就系咁样爆发。 但系理论上，小宇宙同埋潜能咧，如果根据佢哋嗰啲球评觉得咧，就你几大个小宇宙，我话你能力唔够就唔够噶啦。即系理论上佢系咁谂噶，即系譬如香港可能都有好多街坊好努力嘅，佢踢波日日都有练十个钟，但系可能佢个潜质就 系 做唔到 C 朗噶嘛。 你好中意啫，但系唔代表 你 你有 嗰 个 能 力 噶嘛。嗱，但系证明球评都即系有睇漏噶， 系 即系你马评都系啦，会唔会噶？定系定好准噶？ 如果佢咁准嘅话，个个跟佢买嘅话，马会唔掂噶啦。 所以嚟 系咯， 你马评 系啦，得唔平咩？定系佢知道 马评又未必准，球评又未必准，你连财经嗰啲报告都未必准。 港姐啊，嗰啲司仪年年都话睇开港姐，我都话我觉得今年啊31号好得噶啦，应该系佢噶，都未必一定准噶啦。 咁你 话 啲 DNA 之间好 sharp 啊，另外一位可能飙出嚟噶啦嘛，系咪？ 点解你仲要信嗰啲 DNA 报告咧？ 咁 啦，有人信啦，仲要有人傻仔嚟噶买添，亦都有一啲嘅公司咧就做紧一啲嘅减价，希望咧就第一步嗱俾500蚊啫，嗱 DNA 都可以减价， 系啊，因为咧佢哋就系想咧第一步引咗啲人咧就系话诶做一个简单嘅，而家啲家长成日话你个小朋友啊先天嘅专注力高唔高咧？嗱呢样嘢影响好多方面噶嘛，500蚊帮你 check 之后啊，跟住就睇下其他嘅地方佢会唔会再去买啦。但我会话，如果你俾得起钱，帮啲小朋友去做呢样嘅检测 ，OK 嘅。 系， 但如果你要俾另外嘅钱，又或者呢啲嘅害群之马咁样做啲假嘅报告嘅话咧，影响业界 啊。系啊， 我觉得最大嘅唔 OK 咧，就系如果佢个报告话你个仔其实个才能系咯，佢唔 OK 嘅。咁点啊？ 好似断定咗人哋一世就咁咁啊！嗬， 咪咯，傻仔嚟嘅，悭翻啲钱你同佢玩，可能仲可以谷多佢两谷咧。 系啊，去放下世界，去下旅行 啊！系啊，真系有钱不如攞嚟俾我哋啦！我哋香港电台都有好多活动系爱啱啲小朋友，助佢成才噶。 我哋嗰啲免费噶， 仲要免费添。 是盛放，再次去放逐那轻狂，说说笑，年月在破，我心得使我拒绝淡忘，曾爱唱的那首，谁可代替？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切？几张脸掠过，未留咗，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是谁能？ Rubber Band 未来见啊！其实讲开咧，即系你话系咪可以三岁定八十咧？ 系， 原来喺即系即系佢哋喺历史上面咧有一个咧都叫做永恒嘅一个笑话咧，即系或者一个猜想嚟嘅。佢就话可唔可以翻去以前，将希特拉仲系 B B 嘅时候 啊， 将佢锯咗咧？咁样做系应唔应该 咧？我以为用另外一个方法教佢，即系冇谂过话要锯咗佢嘅， 系啦，系啦。后来啲人就话啦，应该就解决唔到问题嘅，即系佢觉得总系会有第二啲机会发生。然后另一批人就会话啦，其实佢系 B B 嘅时候，可能佢未咁大恶噶， 未有个 puzzle 可能 系啦。即系究竟嗰阵时佢如果根据 D N A 嘅定律，系咪佢 B B 嘅时候，佢已经系一个 B B 嘅杀人凶手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区议会南区海怡西选区参选人黄之锋话：，相信选区主任马周佩芬受到极大精神压力，唔想接呢一个烫手山芋，成为 DQ 主任。黄之锋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选举主任因病休假，职位由另一位民政事务专员兼任，应由民政事务署或局方公布。难以理解点解消息由选举管理委员会代为发布，质疑选管会凌驾民政事务局，促请选管会主席冯华交代。海怡西选区候选人要押后抽签，未能决定竞选号码，已经获确认参选资格的同区参选人新民党的陈家佩出席同一节目时表示，押后抽签是不合理，现时距离选举剩翻不够一个月时间，认为没有号码难以宣传。参选南区海怡西选区的仲有报称民主派的林浩波。公民党前成员曾建超在占领行动期间被警员袭击致的案件，两名警员早前上诉得席，获撤销定罪和刑期，其余五名警员定罪上诉就被驳回，刑期分别获减至15个月至18个月不等。五名警员其后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上诉庭今日拒绝批出有关上诉的申请许可。判词提到申请人关注案件呈堂影片的真实性，但法庭认为他们的论点不涉及法律观点，指出在原审时被告的律师团队并没有申请原本的影片，亦没有反对使用由公开渠道取得的资料，认为是他们的原审策略，因此申请人今次上诉的理据无效。申请人的代表律师透露，五名警员已经另外直接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运输及房屋局公布，截至九月底，第三季新楼施工量单位10,500个，远多过今年上半年合计的4,000个，同埋旧年第三季的1,900个。虽然第三季施工量急升，但头三季施工量合共14,500个，仍然较旧年同期少2,000个。至于第三季落成量4,400个，较第二季减少400个，亦都较旧年同期少2,000个。今年头三季落成量一共有10,100个，较去年少2,600个。截至九月底，连同现楼货尾10,000个、未售楼花60,000个，以及已批出土地上可随时动工的单位数目23,000个，在未来3至4年间，大约可以提供93,000个单位。劳工局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在职家庭津贴的工时要求不是很高，一般人如果全职工作应该符合要求，相信增加职津金额会吸引多几千至10,000名申请者。至于开工不足人士，罗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再培训局的爱增值计划有培训津贴，希望间接帮助有关人士。他在节目后话，再培训局津贴上限受法例规定，暂时不考虑调升津贴额。另外，曾經是港大學者的羅志光被問到佔領行動時關心學生的心至今有沒有改變，他回應說，暴力衝突情況不論警員或參與行動的青年都有受傷，大家都不想見到。他又說，爭取理想或民主需要時間和平心靜氣去做，靠暴力只會將社會推往深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92点，跌105点，成交金额3,45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81点，升25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中国平安91.45，跌3.1；腾讯控股318.8，跌2毫；美团点评91.7，升3.1；百威亚太30元，跌5毫；盈富基金27.65，冇起跌。建设银行6.32，跌3仙；友邦保险74.7，跌6毫；小米集团8.97，跌7仙；中国移动64.4，跌9毫。 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8，日元108.66，瑞士法郎0.993，澳元0.682，加元1.307，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7.074，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2,748点，跌两点。港金现价报14,05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2.06美元，卖出1,50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慢线有工程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啊，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一段咧就慢车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康庄道去洪隧的九龙出口都是车多，龙尾就在消防总部大楼对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排到窝打老道。在新界青山公路的元朗段去回元朗西铁站方向，近着凤翔路一带都是繁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想加入成为香港手语翻译员名单的成员，需要啲咩资格呢？等推广手语工作小组委员陈超玲女士话你知啦。 而家咧嗰个名单咧，好多嘅手语翻译员咧就系自愿登记嘅，咁都系要由咧一啲嘅机构咧推荐入呢个名册之前咧，咁佢哋嘅资格咧就系要起码咧有200小时嘅翻译嘅服务。 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星期二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有你。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想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京工京工京工， 丰收快活人好似高铁列车。 我桂花田咧就好似列车咁，容量够大够宽敞。 我曾志豪就好似列车咁样，速度够快转速高。 我黄耀祖就好似列车咁样，一样咁长啊。 阿祖啊，如果香港嗰段咧好似系最短噶， 咁你系咪笑紧我啊？ 丰收快活人列车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呼吁电话啦，1872388，1872388啊！呼吁大家星期五可以打嚟 Happy Friday 嘅大点唱。咁啊，话与之同时咧，补充一句先，头先咧讲嗰个话翻去杀死嗰个 BB 希特拉嘅笑话咧，其实佢个下半场咧，头先未有机会讲埋。佢话咧点解唔成功咧？佢话真系佢个古仔就假设咧有个科学家咧，就系一个犹太嘅科学家，佢就发明咗时光机，翻翻去咧希特拉出世嘅嗰个年代咧，跟住佢就话啦，我决定我狠下心肠，我锯咗嗰个 BB 希特拉， 咁佢就唔会有啲咁嘅大屠杀啦。 咁然后佢就即刻翻翻去佢即系所现在啦吓，点知佢发现翻翻现在嘅时候，佢话切冇变过啊，点解一样有嗰个大屠杀纪念馆，即系话嗰件事继续发生咗啦？佢就好拗头啦，即系嗰个时光机嘅科学家。咁然后佢就无意中咧就揭到有一本书就写住呢一个即系又系我的自传，但系咧个作者名咧就唔系希特拉，变咗斯特拉。 哦啊、 然后佢打开就见到第一页就写住佢话。呢本书系献俾我嘅哥哥，佢喺出世嘅时候被一个不知名嘅犹太人杀咗。从此我决定杀晒所有犹太人。 系， 即系呢个当然系一个寓言笑话啦。但佢其实我觉得好有智慧噶，佢系想话俾你听，点解呢条桥系唔 work 咧？除咗因为冇呢个科学技术，即系同埋好似唔道德之外咧。佢话俾你听，呢、這个罪恶咧系唔可以靠另一个罪恶去解决 嘅。系啊，所以我哋咪话应该系教好佢，就唔杀咗佢咯。 即系你锯咗希特拉咧，就有个斯特拉咧，佢个细佬出嚟就会系佢报仇啦。可能就会产生咧，继续有另一个恶魔都会出现嘅咁样。 冤冤相报 系真系 啊， 好有智慧，所以我都觉得佢呢一个笑话好啦。咁呢个故事就讲完啦。喂，咁咧我哋三个咧，你觉得咧自己坐嘅姿势正唔正啊？ 衰到爆啊！你睇下我而家呢个坐嘅姿势就知衰啦。 系啊，即系譬如正唔正啊，条腰直唔直啊，寒背啊，屈腰啊嗰啲嘢，系咯， 我话 我哋三个最直系边个已经算系，好似都差唔多。 阿田我觉得系， 但佢冇腰嘅， 佢又会嗱有冇腰或者条腰粗唔粗，同佢 直 唔直系冇 关。我较少翘脚，因为翘唔到。嗱，翘唔到 有冇咁恶劣啊？阿祖都翘到啦， 冇谂过人，唔系啊，佢可能系个髀太粗咧， 我知，但系可能另一种 啊，同埋真系睇咗啲即系嗰啲报道， 唔系嗱，脚短都可以翘到，脚粗可能真系翘唔到， 咁可能 系啦，即系唔系因为翘脚，我觉得麻麻地舒服，即系肥脚啊，咁所以咧翘咧翘一阵啊，哇，支洗出嚟噶嘛，跟住不如摆翻平佢啦咁。 但系条腰咧，自己坐得直唔直咧？觉得 我一定唔直嘅，尤其是我做咗电台之后仲衰，其实我个。咪尾嗰個咩腰間盤啊？ 腰椎間盤 係啦，椎間盤我係歪咗嘅。係 啊， 係啊。咁醫師講到明同我坐嘅姿勢有關係嘅，又或者你攤喺屋企嗰張 sofa 嗰度睇電視，即係其實你睇一個電視劇，可能你一睇啊睇幾個鐘咁樣噶啦嘛，係咪？呢啲全部都有關係嘅。 所以 sofa 真係好緊要嘅。咁所以咧，我屋企咧嗰張 sofa 係硬啲嘅。咁同埋我哋而家就係坐餐台凳咯，咁餐台凳係直不甩噶嘛。你好難鋸啊嘛，咁攤喺度所以 我想 讲 我都得噶， 系咪？ 即 系 当你话劈，你要劈，我谂我同毛仔都系可以做 你要劈系得噶，真系。 餐台凳都可以劈啊！ 公园唔系公园凳，你嗰啲餐台凳啊，我哋都瞓到觉啦。即系你咁都可以，譬如 你 搭 呢个走， 系冇错。即系 我都 试过 瞓嘢。 巴士啲座 位 啊，你个头靠墙都可以咧，摊到咧个头可以晾到一个架上面噶嘛。 只要你攰嘅就系可以。 嗱，佢最近咧，因为就话有啲呢一排嘅啦，佢兴起咧，就有好多家长，佢系好担心话，哎呀，啲细路咧翻学嘅时候，佢主要讲细路吓， 因为细细个开始培育佢有一个优良嘅坐姿。 系啦，佢话大部分啲衰仔咧坐嘅时候咧头耷耷、眼湿湿啊，条腰又挛啊，好容易驼背啊，诸如此类。佢哋就话啲家长就话忧心忡忡，点算咧？ 我估 系 攞嘢绑住佢，绑住佢要去嗰、那个pat 就黐住凳啦，首先要绑住下面嗰个坐位先。另外咧腰嗰个位又要绑住佢，令佢黐住咧嗰个 iPad， 跟住令佢 L 字形咁样坐，跟住加个颈箍俾佢托住佢条颈。等你谂住，等你谂住个头系为佢好，等佢谂住呢个头想耷落嚟都唔得，死都托住佢，咁啊够直啦啩？ 全中 吓？ 全中 咩啊？ 三样都做晒啊！ 有个产品而家系咁样用嘅，系啊， 即系咩？你当 咬直你啊！呢个产品个名 认真唔系讲笑，即系有啲病人咧系需要咁样绑手同埋绑脚。 我做佢今唔系讲病人，佢今唔系讲病人，一般学生仔 坐喺张凳度， 佢又唔使绑啊！佢中咗你头先第三格，你望一跌嘅时候会晾住咧。佢而家喺图佬度咧就大卖一个产品咧， 咩托系咪？ 就叫做坐姿矫正神器，亦都有誉为咧就叫做视力矫正神器。即系佢话咧，因为其实二合一嚟嘅啫， 唔想佢耷低头， 你唔使咁耷低个头咧，佢就觉得咧就冇咁容易，即系睇得太近啦，就唔会即系近视啦。咁与此同时，条颈嘅支柱啦，咁佢系点样咧？ 我又估，佢好似戴一顶咧踩单车嗰啲安全帽咁嘅，但系跟住咧佢就有一个L 字型咁样咧，就将你部手机咧摆咗喺一定嘅距离，即系吊咗喺你前面，好似钓鱼咁样，吊咗喺前面，就令到你咧唔会耷低头，你永远系水平线去望手机啦，同埋。 咁 呢个系冇得拉近嘅，有个支架咁样撑住， 支架喺度吊住嗰个电话嘅，咁所以佢咧一耷低头就见唔到个电话啦。 耷低头都得嘅，系啦，即系总之就水平线睇啦咁样。 嗰个叫做电话喺前面啊嘛。 你耷低头，你嗰个支架你都 低 噶 嘛？孭埋啊， 唔知我对 佢就唔使嘅。 我怀疑好似我哋呢啲支架咁样，即系吊住个麦 嗰个，佢又唔使嘅。佢有咧，我粗略见过咧，佢有两款， 戴喺个小朋友嘅身上面噶。 一款咧就细。微輕盈啲嘅，同埋嗰個暴戾程度冇咁大嘅，佢就好似咧一個你當有一個自拍神棍，就擺咗喺你嘅 寫字台面前， 是 不過嗰個自拍神棍咧，嗰、那個底座咧就係、是、可以晾到你個即係好似嗰個下巴嗰個位咁樣嘅， 俾、哦、你晾住嚟睇。 咁佢係點樣嘅咧？佢就俾你校高度，譬如話咧，你正常嗱衰仔坐定啲先，係好。你而家大概咧頭胸腹咧個距離要咁樣嘅，咁咧下巴呢度啊嘛，當你有由你個下巴到到你嗰張台， 當 唔知70cm 先算啦，當又係咪咁上下嘅？ 懶係嘢咁樣講70cm，我講尺半咪跟到尺半咯。 好啦，好啦尺半啦，尺半啦， 係 啦，傻下又唔精喎， 係 啦， 爹哋媽咪又唔好嗌交。 佢就咧將頭先嗰個矯正神器咧，佢就校到嗰個高度可以拉長噶嘛，自拍神棍擺張台度，跟住拉高拉高拉高拉到呢度咧，啱啱好。就是尺半， 好似我哋驗眼咁樣去驗眼公司， 系啦，類似嗰個咁嘅嘢，驗眼鏡咁樣。咁佢話咧，晾咗喺度咧，佢話爹哋媽咪咁點啊？唔好耷頭咯，你一耷頭就仆就撞到佢，一仆得耷耷頭就仆就撞到佢。 咁我唔耷頭咁做咩啊？喺嗰段時間， 佢就要你坐正啊，即係話咧唔准係彎腰。如果你彎腰咩，你唔會跌咗落去噶嘛。 但其實嗰樣嘢都會影響，可能你個膊頭會縮咗啊，各樣嘢令到你嗰個人好緊張咧，嗰啲 tension 係去咗身體嘅其他地方 嘅 啫。 你係啱嘅，嗱，所以咧後遺症嗰 part 咧，我哋會之後再講嘅。 唔該曬。我想話嗱，咁佢頂住我啦，係咪？係 啊。 佢系俾我睇电视或者睇， 唔系啊！你喺张台度写字啊！佢而家就要大家咧， 我个头我都 系冇错啦，佢就唔俾 你 太耷咯， 拉直咗你嗰、那个即系颈啊嗰、那个位置啊。 但我个头就如果嘢顶住我，我都点写字啊？ 即系譬如咁样噶，佢最后咧出到嚟个方向， 其实我想 系啊，佢就系要你咧攞个嘢晾住自己，咁佢前面咧， 好似嗰啲咧以前咧 train 嗰啲咩 My Fair Lady 啊嗰啲咧苗条淑女啊，系有啲老师 系啊， 你顶住本书行路，跟住咧你个 仲要束胸啊，唔好马甲束胸喺度行路。 先至系淑女， 佢都有顶胸噶，你知唔知啊？佢一次过咧就顶两个位，一个就顶你个下巴，另一个咧 系啦 支撑住， 另一个咧佢就喺前面顶出嚟顶你个胸，佢就真系等你咧唔好咧，譬如话你太贴个台咧，咁可能你如果你坐得好平嘅贴个台咁样咧，佢就唔得噶，你冇办法，哦，我怼唔到落个台度啦，佢就撑开咗嚟， 因为佢块板喺度顶住， 系啦，佢就有个支架咧伸住，于是乎下巴又顶，心口又顶，于是乎咧就好似人为地咧就帮你做咗一个帽啊，你就会坐得好正咁样。 我净系知道咧，其实背脊板咧系有嘅， 有 啊，即系话 有嘅， 挺直你条腰，等你唔好寒背嗰块。 其 实细个 嗰 阵时 候我哋中国都有呢个噶啦，阿妈咪攞块木板， 系啊， 木板 绑住你。 但系呢个都系个人啫嘛，佢有个学校咧，大陆有间小学，佢集体引入咗呢个设备， 团购平啲， 团购，但系佢咧成个样唔同晒噶，头先嗰啲好可爱噶嘛，都仲叫做系好似你厌眼嗰个嘢噶嘛。 我见咗蓝色嘅咁好 fans 嘅都。 佢而家咧。系好似订咗一个个龙门架咁样咧，佢求其即系唔系叫求其，佢就咧全部咧一排呢啲学生一排四五个咁坐喺张台度噶嘛，佢就有一排咧好似龙门架咧咁长咁横嘅铁条咧就全部晾喺呢个下巴度。 我知啊，即系好似而家啲洗手间嗰洗手盆咧一辣咁样冲水噶嘛。 嗱，我俾张相嚟睇下咧，即系吓死你啊！啲人，如果你见到就吓亲你。 我明啊， 全部就系嗰啲龙门架咧就晾喺嗰啲僆仔个眼前咯。咁啲人望住，其实话个样有啲惊嘅啫。 点解要新兴到咁样咧？ 即系嗱，佢话好怕大家坐得唔正， 有价有市嘅呢啲，因为有需要，因为佢哋真系坐得唔好，佢哋可能咧望个距离又错啊，影响佢哋，其实所以先至会有你话跌埋噶嘛。 但系有高有低噶嘛，嗰啲细蚊仔。 唔系佢可以调整嘅，但系个问题，你家长你见到咧，有啲网友话。好似去咗咧養雞繁殖場咧，大家全部攞個頭咕咕咕咕咕咕咕喺嗰度佢個窗口度咧就食啲雞糧咁樣。 佢哋寧願用一啲儀器去教，都唔去即係用個口去提醒。 其實我覺得一定要用口提醒過，不過提醒唔到啲仔女咁容易教嘅，哇！阿媽就唔會發癲啦。 但我都唔會想用咁嘅工具咯。 呢個真係麻麻地。 軍訓一樣喎。 同埋咧，我想話嗰個嘢咧，即係頂下巴。 托住下巴。 托住下巴嗰嘢，我係咪可以攰嘅時候攞？ 唔係你當然得啦， 但 係有啲專家都話咧，頭先阿祖講嗰啲後遺症咧係存在嘅。譬如佢話咧，你嗰個視線頭先唔係話攞龍門架咧遮住佢噶嘛，佢有啲僆仔矮。 佢話你可能咧影響個視線，佢睇唔到嘢。 咁咪就話咧， 或者佢咧就故意就拉高條頸啊，或者咧令到自己個頭胸腹全部都好緊張咧。佢話反而會有第二啲即係肢體上面嘅問題出現。同埋我覺得即係呢個我覺得已經係好慘啦，但係我覺得心靈慘啲咯。即係你諗下由細到大，佢已經發覺咧，原來所有嘢都係要咧咁樣去逼啦，咁樣 機械化咁樣啦，人人都係咁樣啦，話個個要坐到好不直咁、 即係我又覺得唔需要咁嚴重嘅，但係 咁啊做呢啲嘢都。是为他们好的叫做是吧叫做 但 是 会有阵时有好心做坏事呢、 我们成日都说要有些个体自由意志的发展但现在肯定没有。 因为小时候嘛。 就是由小时候才不可以被他变成这样的嘛。 小时候他不听话才会这样。听话 听话第一个每人回来开咪拿个托主等大家不准落来 落去。我想试下这排电脑很痛。 我 有得揀我几时不用的嘛。 浪漫不一定要讲爱情的。 七岁那天忘掉了什么，让我轻轻想过我的最初，最初是你的肉你的血你的梦你的姓，是你哼过的歌，赤裸是我的糖我的火，我的茫然我的爱，是我写过的歌。 若只如初见听落是一个很浪漫的歌名的，但唱作人林聪今次就将父母亲情套入如初见的情感，流露他对家的感觉。作曲填词都是林聪，监制蔡德才、林聪。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入榜占据第十七位的有林聪《若只如初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哎呀，好想听啊！系啦， 系啦，系啲咩啊？ 咪到你咯， 系啊， 系啊，到我哋百无禁忌，大吉大利。嗱，真系咧呢样嘢咧，即系今日想同大家，因为之前嗰啲题目已经讲晒啦，即系完咗噶啦，已经吓，冇、 啊啊、 再话翻歪翻底上回讲到乜嘢， 全新环节， 系唔系全新嘅题目？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啊。你是绝对绝对绝对不想不想 他绝对一定拖步如走出来的樣 不想他出现的痛症 痛症哦， 即以前和现在都 有什么不同啊？ 是啊 即是怎样即是 你信不信我知道他怎么问的你信不信古人会有颈痛啊 咁好难唔信嘅，跟住我就 咁。你觉得古人系颈痛啲啊，定系腰痛多啲啊？ 得啦得啦，就是、网球手最痛啊！ 系讲个牙痛啊！ 我、哦、牙痛啊，真系惨啊！真系喂，以前咧即系会唔会有牙医啦？我真系想问嗱，实有人嚟帮你剥牙？ 实有啦， 但系细个系阿妈帮你剥牙噶嘛？ 系， 但系你都会蛀牙，阿妈唔识帮你补牙噶嘛？ 系。 我 以前有嗰啲江湖郎中嚟帮你剥牙咯。 咁但系郎中系点样去学成嘅呢？ 唔需要噶，佢攞条老虎钳绑住牙，一掹扑咁就搞掂噶啦。 咁我就喺未讲牙痛之前咧，我想讲牙，佢哋以前古人点样去保护佢嘅牙嘅。 好， 有句说话，牙痛就惨过大病，系咪？大家都好认同系咪？牙痛真系弊家伙嘅。咁啊，而家科技咁啊先进啦，系咪？你剥牙有牙麻醉药啊，有牙医有牙医护士系咪啊？曾祖最中意。咁啊，跟住有牙膏、牙刷、攞漱口水、牙线咁样咩可以保护？咁古人仲用啲乜嘢牙刷或者系用啲乜嘢保护佢嘅牙齿？ 我知嚼嗰啲嘢， 嚼 嗰啲唔知咩植物咧，有条木条咧，嘈嘈嘈嘈嘈，系啊，好似嗰啲咬啊咬啊，真系噶咬啊咬啊，就当甩到，不过唔知唔记得咩木条啊，定系攞个咩榴莲壳喺度嚼下嚼下 慢慢嚟，逐步嚟。 我记得有噶， 先未有牙刷之前，佢哋都要保护佢牙齿嘅。但古人真 系 好聪明噶，佢用咗三样嘅三样嘅液体。嚟朗口就当 盐水 保护牙齿嘅 盐水 酒、 啊、都可能系 杀菌啊嘛，可能会唔会琼浆玉液 好 饮醉就当系系咁啊？ 仲有咧，仲有咧，仲有咧， 我哋 中啊！ 一人估一个， 粗揦佢嘛，杀菌啊嘛， 好恐怖啊！ 系咯，攞醋 啊！系我知绝招，梳打粉。 小梳打 啊 ，OK， 好粉都有啲粉嘅吓， 有啲粉。 OK 嗱，咁咧古时人咧，即系真系啊，我讲紧咧，佢哋咧就喺二千几年前咧，已经开始识得点样保护佢嘅牙齿噶啦。 系系。 咁咧，不过咧，佢就唔系可以日日刷到嘅，系因为有啲方法咧系好贵噶，即系因为嗰样嘢好贵噶。但系对相对今时今日咧，哇，唔系话贵，唔值钱嘅噃。 咩嚟噶？ 就系头先阿祖祖讲嗰样嘢啦，盐。 盐系啊，因为而家都会有噶， 嗰时好珍贵噶。 有人生痱滋又好啊，牙痛都好啊，都会攞话啊，攞盐水朗朗口啊。嗱，当然我唔知呢一个即系嗰个诶医学嘅 唔系都 OK 嘅， 但好多人都会咁做噶嘛。 系啊，喂，真系啊，即系自古以嚟咧，到今天咧，即系人哋都会觉得，哎，当你嘅牙里面个牙肉肿啊等等嘢咧，都会用盐。咁古时人咧，佢哋都识得用盐呢个方法咧，因为佢知道盐系可以杀菌啦、消炎。咁樣，佢真係超聰明嘅。咁佢咧早喺即係好早嘅時候用鹽咧，因為佢愛嚟叫做朗口嘅時候，佢話可以咧除口臭，減少炎症發炎嘅機會。係啦，不過咧即係用鹽嚟講咧， 矜貴啊， 係真係好矜貴嘅。以前鹽咧唔係咁容易有嘅時候咧，咁所以係奢侈品嚟嘅，唔係家家户户咧可以用到鹽咧嚟朗口嘅。咁所以咧就你有錢人， 所以就攞鹽西嚟代替啦。 系啊，惊佢唔臭啊！ 咩啊？我都觉得好香噶， 系咯， 都系香唔系臭啊， 系咯。 好啦，咁啊， 唔系咁啊， 盐西我嚟点啊，即系点啊，摆喺嗰啲餸上面咁啊，靓啲嘅。喂，嗱，盐西不过都系，我哋饮盐西汤噶嘛， 咪咯， 我清热噶嘛， 我煮嚟食添噶， 我 真 系 好中意噶。不过我系读唔到佢个名咯， 盐 西 咯， 我成日读咗盐西。 哦， 系 错啫，盐西。 你细个冇玩过游戏咩？ 咩 搞乜东东盐西葱？系咯， 我都系读盐西葱。 佢都系盐西葱。 系咯，系咯，好啦，继续啦。 好啦，盐系啦，咁就系可以啦。咁好啦，有啲普罗大众啲嘅，系啦，系咩液体啊？ 醋啊吓，口水咯，跟住我咪话 唔系啊，系啊， 豉油 口啊， 朗口一定系嗰啲辣辣地噶。 普罗大众啊，唔，又唔系喎， 又唔朗朗地噶，热水。 到今天啲人都好中意佢嘅。 蜜糖 唔得啦，野蚁喂。 真系讲真，真心乱估嘅啫，难道你估嗰啲嘢有 logic 嘅？ 有噶，我盐西都讲得出嚟，你就知啦。 嗱，嗰样嘢有 成日都用噶， 入都好普及噶啦。 绍酒，绍酒 唔系 陈醋， 都唔系， 我唔估啦。 佢好香嘅，但系冇糖。 香醋 唔系啊， 香 入口好香， 入口好香，芝麻油 唔系。 我 好普罗大众嘅，你总之成日一定会屋企你都有嘅，你屋企好中意嗰样嘢噶。 我屋企柠檬， 柠檬系柠檬唔系啊。 柠檬水啊， 我放弃咗噶啦，系啊。 茶 哦系，茶 都唔系话茶会你饮得茶多咧，都会令到你啲牙有茶渍嘅。 嗱，你饮得茶多有茶渍， 佢攞茶叶捽牙可能系， 唔系啊，都话朗口。sorry， 朗口。 佢最初系朗口先。 嗱，我真系想问下，如果饮茶有茶渍，佢吞咗落肚，同你朗口嘅话，你焗住泡茶喺个口度，你吐翻出嚟有咩分别？ 争好远，你饮茶你饮好多杯噶嘛，你可能饮嘅时间啊耐好多，你朗口你朗一下，掠翻出嚟咯。 系啦，系啦。 你唔会朗一个钟噶嘛？喂，咁啱上嚟茶楼朗成个钟茶添啊！系啊，应该唔会啊，系啊。 因为茶咧，原来咧本身咧系可以有清洁牙垢嘅功效嘅。哦，反而佢话咧食完饭之后用啲浓茶咧朗朗口，一来可以清除牙缝，即系牙罅嗰啲食物啦；二来咧可以坚固牙齿，三来仲可以清热解毒，佢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叫做古时啊，系一个我嚟朗口清洁牙齿嘅一个用品啊。 几好！ 苏东坡嘅笔记里面都会写住， 系 清洁牙齿唔需要用牙签挑刺，用茶漱口就最好不过啦。 系好 啊，犀利啊！所以即系譬如 我信佢， 我都信佢。 有阵时即系譬如你真系冇牙膏牙刷咁，你咪攞嗰茶，唔系饮杯茶攞攞。 系啊系啊系啊，起码你觉得佢苦苦地咧，劈劈地啲味咁样噶嘛。 系啦 ，OK， 好。 好啊、 第三个除了盐同茶之后咧，头先阿豪仔都讲过噶啦， 醋 就酒啦， 酒啊，终于中一次啦， 恭喜你！ 我由朝讲到晚都唔中噶， 唔系中嘅系酒啦， 好啦。 因为古书咧都有记载咧，有一个叫刘己嘅人咧就话啦，差十几岁啦，佢精神都唔错噶，佢话但系佢每次饮酒咧，佢虽然饮醉， 嗯， 但系佢都会做一个动作， 系咩咧？ 就系含一啖酒，咕咕即系咕咕声咁啊，诶即系朗朗口佢， 跟住吐啱啊，盐水同酒两 个 嘢 啊，跟住咧，咁啊就佢又朗朗口咧，跟住吐咗佢咧，佢咧咁样唔单止咧，即系诶佢话佢七啊几岁人咧嘅牙咧都冇牙疾。 哦、 即系冇牙病，咁即系话咁基本上即系话，其实酒都有咁嘅功能咯。 哦，咁样啊！ 佢话呢啲就系佢话， 会唔会系真系饮嗰啲白酒先得噶？啤酒会唔会唔得噶？ 佢冇啤酒啫，系咪？ 系咯，即系嗰个浓度唔够高啊！ 即系咁 手工啤添啊！ 即系古时系饮嗰啲系咯咩孖蒸嗰啲啊？ 佢嗰啲五加皮啊、红高粱啊，嗰啲七十度噶嘛， 所以就可能就系话酒，所以唔系 佢连飞脂都冇埋啊！你信唔信啊？ 因为已经麻木， 佢乸到咁样喎。 哎呀，好想知道蛀牙嗰啲点处理啊？咁点算啊？铁 系啊，咁啊，梗系留翻。下个礼拜、哎，其实牙刷都未讲噶，我下个礼拜继续讲。 牙虫村咧有冇牙虫村啊？ 系啊系啊，好啦，留翻下个礼拜啦。 以33票击败取得18票的对手梁继昌，多名民主派议员轮流发言，批评过往财委会未能尽责做好把关，导致一些具争议的项目在批出拨款后出现超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等问题。多名民主派议员在总结发言时展述对财委会正副主席的期望，希望财委会能够发挥作用，让议员能够就具争议的项目充分提问，不会只求效率照单全收。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88点，跌109点，成交金额36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81点，升25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中国平安91.35元，跌3.2元。腾讯控股318.8元，跌2元。百威亚太29.9元，跌6元。美团点评91.7元，升3.1元。盈富基金27.6元，跌5仙。建设银行63.3元，跌2仙。友邦保险74.8元，跌5毫。中国移动64.35元，跌9.5元。小米集团9元，跌4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38，英镑10.066，瑞士法郎7.896，澳元5.345，加元5.997，新西兰元4.993，欧元8.7033。每百元对港元7.2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54。日经平均指数报22,750点，升0.1点。港金现价报14,05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2.3美元，卖出1,502.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咧渡船街天桥咧去翻红隧方向咧，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碧街噶。咁但系前少少近住卫理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慢线有工程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弥敦道一段就车多，龙尾就在窝打路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顺业街。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咯，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海云道。咁康庄道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咧就比较车多。喺新界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啦，近住水库路一段咧就比较挤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成年人每星期最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雇佣黑工属严重罪行，一经定罪，可被判即时入狱。根据法例，雇主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步骤，确保求职者是合法被雇佣。除了检查身份证之外，雇主亦应该查问求职者，合理地推断他是否可以合法受雇，否则雇主是不能免责的。如有疑问，应致电入境处2824-1551。 资讯科技专家 Ben 用呢个便携式装置咧，手机啊、平板电脑都系啦，小心连接一啲 WiFi 或者系其他嘅连接嘅系统啦。我成日讲要留意就是、去到街咧，就留心嗰啲 WiFi 咧，就系咪真嘅？总之咧，就唔好喺一啲公共嘅地方咧，就去一啲私人嘅网站咧处理银行嘅嘢，留翻喺屋企处理就会好啲啦。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招啲知识会者。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好啦，点唱时间到啦，星期五嘅大点唱电话号码18723881，嘅 系啊，网上留言同埋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大家嘅。 系啊，好多 fax 啊，其实收到 fax 咧系好开心嘅。 系啊，因为佢真系用即系用 心去写， 用心去 fax 出嚟， 系啦，写出嚟留言都用心嘅。 冇错冇错，但我哋首先要恭喜咗祝贺咗一位朋友先。 系啊，点解咧？即系我自己咧都好记住呢件事，所以咧就 mark 咗喺我个 日历度。 日历度咁样就话想点唱俾阿周莹。影峰同埋阿平听，因为听日咧10月26号咧，佢哋大婚之喜， 冇错冇错。 点解我哋咁即系第一个去 记 得咧？因为咧，周影峰咧，佢系一个 曾经试过系吸毒嘅朋友， 系啦，佢而家已经系成功戒毒噶啦。 系啦，佢成功戒毒，我哋真系上之前咧就访问佢，佢嘅访问咧系嚟紧都会出街 嘅。系啊，我哋咧都出咗第一集噶啦，就阿 Ben 哥啦，同我哋喺呢个同行抗毒快活人里面咧， 冇错， 就分享翻啲经验。另外下一集咧都可以做定节目预告嘅，就有阿 周影峰咯， 系啦，就阿影峰喺度咧同我哋倾偈。而听日咧就 系 佢嘅大日子，即系我哋嗰日倾得好开心，佢仲话可唔可以咧？ 系啊， 点个 唱啊？ 系啊，咁因为佢嘅妻子咧，其实都系陪伴佢行呢一个戒毒道路嘅重要战友嚟嘅，咁所以佢哋可以即系而家拉埋天窗咧，咁大家真系好等佢开心啦， 即系可喜可贺啊！ 系啊，即系嗱，你做错咗事，但系你可以识得行翻转头，改过自身咧，最好不过 系 啊！我哋恭喜佢，希望佢哋咧真系白头到老， 系永结同心，希望可以开开心心，听日顺顺利利啊！周影峰 系啊，好啊，好似嫁仔嫁女咁啊！而家真系自己好开心， 咁啊认识到佢好开心啫， 系冇错。好，我哋继续点唱咯。呢度咧，率先咧就有两个听众咧，佢就阿 Amanda 同埋阿毛少玲咧，佢都话啦，嗰位主持啊，好想咧就点唱独行派对俾杰仔听啊，就话知道佢嘅歌唱取消咗，不过咧佢嘅努力系唔会白费嘅，希望下次再开咧就唔好开独行派对啦，就开多人派对， 系 啊，一定会好多好多人嘅。咁啊，阿毛少玲就话系啊，希望佢下次再开，觉得好支持佢咁样。 系啊系啊，呢度咧就有个 fans 啊，佢就话咧，哇，好多人啊吓，读阿 Poly 嗰个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 阿 Poly 咧就话咧，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就是 Poly 啦，10月29号咧就是 YMCA 土风舞组嘅船艺会， 佢多咗 YMCA， 唔止47年嘅社庆啊，佢话咧祝愿各个成员咧健康快乐，舞艺一日千里，跳到100岁， 哇，劲啊！ 另外咧10月29号咧就是林少玲先生嘅生日啦，30号就是徐敏女士，11月2号咧就是吕瑞珍婆婆。105岁生日啊！ 恭祝佢在每一天里永远多彩多姿。 另外咧，11月9号咧就到江秀芳女士嘅生日，11月8号咧就系、是。 余金强、林小明结婚九周年嘅纪念， 系 喺度咧要祝所有人咧都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哇，好开心啊！继续开开心心跳土风舞，105岁庆祝完，庆祝501岁。 哇，犀利！土风舞真系吓， 好 证明真系多做运动，身体好，系啦，延年益寿做得到。 啱啱 ，Jackie Wong 咧就话咧，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10月28号咧系佢嘅好朋友 Mike Low 咧牛一啦，咁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嘅。 你听一讲牛一嘅时候，我好想做 牛一啦，好耐冇人讲。牛一啦，因为生日啦，咁样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嘅。阿 Wilson 咧就话啦：，喂，我系阿龙啊，咁想点唱俾咧今个星期三生日嘅妈妈杨姑娘听。 系 啊，咁啊，同埋咧今日佢家姐咧生日啊 ，Connie， 佢话咧两个咧都祝佢生日快乐啊，咁啊一切顺利，开开心心，最紧要杨姑娘老如重拍，系喺麻雀场上面赢到开行。家姐咧就一家愉快，工作顺利啊。阿老婆阿 Jo 啦，阿仔阿朗峰啦。佢话爱死你哋啊！亦都祝我哋咧身体健康啦，香港人加油，继续努力啊，不要放弃。 系啊，祝贺嗰啲打麻雀嘅朋友，系咪全部都可以祝佢哋咩一家人三家咁噶？ 永不放弃，系啦， 一家人三家呢度咧 ，Lucy 咧佢就话：早啊，我要问候你啊， 嚟啊！ 系咯，你两个拍档都唔记得继续问候你，你只脚冇事啊嘛？系我哋唔记得再唔记得再关心落去咯。 边听众点称呼 ？Lucy，Lucy 其实唔止 Lucy 嘅呢排咧喺街度咧遇到一啲听众， 都 系 问你只脚。 系啊，或者我带阿 Molly 公主去剪毛嗰阵时咧，佢哋都系问你只脚点啊咁样。 系啊， 其实而家 我哋真系唔够有本心啊，真系忘记咗你只脚，我哋而家系啊， 含龙咯佢有啲， 仲系啊， 系啊，但系佢哋又俾狗咬过嘅朋友同我讲话系正常， 正常， 即系都可能会要少少时间。其实。唔係好傷嘅啫，唔係好深嘅啫。咁、 okay, 我估，我咪繼續聽醫生講咯。我繼續有食藥，跟住有每日有消毒、搽藥膏咁樣，盡量保持佢乾淨啊， 乾爽啲，係啦。 O K， 唔使擔心， 因為 起碼係零痛楚嘅。 O K， O K， 我唔痛啊，好好多啦。因為阿 Lucy 咧，佢都話佢以前都遇過你咁嘅經歷㗎。佢話咧幸好咧就冇俾只腳俾只狗咬中。佢話咧， 係 啦，冇俾只腳咬中。佢話咧只係喺佢嘅腳邊咧狂。肺咁样，佢话有时咧啲狗狗咧真系敏感，去到一个地步咧就 系， 只要你行到某一个位，佢就会觉得你过咗佢条底线噶啦，佢就会冲出嚟咧就狂吠噶啦咁样。 我都经一事错一次噶啦，今次都 系啊，真系要小心啲啊。咁咧，阿 Lucy 同事都讲咧，佢话礼拜六佢就会陪妈妈咧去做扫描嘅，可能因为佢妈妈有啲唔舒服啊。佢希望咧可以揾出个病因啦。我哋就希望只系小事嚟嘅啫，我要妈妈陪我哋耐啲噶，放心放心，慢慢嚟。 系啊， 系啊。 最紧要揾到个病 因， 揾 到原因，然 后 再慢慢去医啊，冇问题啊！多谢 Lucy 嘅关心。 好，呢度有阿怡喺度啊，佢话你哋好啊，我听咗你哋好耐噶啦，今日咧就想点唱俾我屋企人同所有香港市民听， 系 希望咧大家都可以过得开心快乐，身体健康，唔好再伤害大家啦，做翻好咧以前我哋好相亲相爱嘅香港啊，咁啊可以安定繁荣，安居乐业，香港人加油。 嗯，好啦，阿 Cherry Wong 就话啦，你好啊，我近日屋企咧有啲事解决唔到，搞到。我唔开心，佢咧可唔可以播点唱啦？任何一只歌，希望听完之后佢会开心翻咯。 嗯，啊，如果有嘅话咧，可能呢只歌帮到你，因为阿 Bill Lam 咧佢就话啦：，风骚三宝你哋好，香港听众大家好，我想点一只歌，一阵你就会听到噶啦。佢话咧我要俾全港市民听啦。佢话我啊系由晨光一路咧听到 Give Me Five 噶。佢话咧对佢嚟讲系咩啊？五大节目缺一不可，系啦。咁然后咧佢就送以下呢一只歌咧，佢话有几句歌词咧，佢就话。曾艰难啊 ，sorry， 我唔识唱，所以我尽量读啊。曾踏过艰辛的每一步，不如你估下系咩歌嚟 啊？ 曾踏过 真心读歌啊， 艰辛的每一步，仍然前去，仍然闯，不理几高。耳边的风声响，像似歌声鼓舞，努力要努力为要走好我每步。 女方嘅每段路， 行尽了许多的崎岖路，还前去才能知境界高。名利似有还无，要想捉捉不到，系咩歌嚟嘅咧？ 我头先估咗唔啱啊！ 唔系啊， 好啊， 小凤姐 哦， 小凤姐嘅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 有冇听过 啊？你讲过歌名好唔好啊？ 每一步啊， 有啊，有 系啊系啊，我哋一开始一齐唱咯，嚟点唱咧？ 你 你肯定呢首系每一步， 系啊，过间新的每一步，系咪咁啊？ 我谂副歌我先识。 言去仍然创不理几高，系呢只啦。 我听小凤姐。 耳边的风声响，像似歌声鼓舞，努力为要走好我每步，行尽了许多的崎岖路。还前去才能知境界更高，名利似有幻雾，要想捉捉不到，岁月在我身边笑着逃。道路段段美好，纵是血与汗凝造，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但愿日后更好，闯出新迹，要用实力做旗号。明日再要走几多路，谁人能计，谁能知天有几高，凭自信努力做，要得到的终得到，以后就算追应也自豪。凝造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但愿日后更好，我愿永远莫停步，我要闯出新迹，要用实力做旗号。 吹呀、啊、吹我哋头先好似 mix up 咗两只歌，但系好得意喎，真系吓。 嗰个 music 嗰、那个即系个 melody 系几啱，即系唱埋呢首都得噶，吹下吹下。 系啊，佢系小凤姐嘅每一步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你继续打电话嚟，同埋点唱 fans 无任欢迎。 同声同系唱出嚟， 姐姐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小朋友讲大话的原因， 各位小朋友，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讲大话？ 通常都是使多了钱的时候，买了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不敢跟爹地妈咪讲，就会讲大话跟他讲我请朋友吃饭。 研究显示，小朋友大概两岁到三岁就会讲大话的了，从而去掩饰一些自己曾经犯过的过错。要令到小朋友明白到讲大话是错，应该要俾佢哋明白诚实嘅行为系会带嚟更加多嘅好处嘅，而讲大话就会带嚟唔好嘅后果咯。 试过应承咗爹哋妈咪放学之后翻到屋企即刻做晒啲功课，但系我挂住打机，完全冇做到，结果第二日俾老师同爹哋妈咪惩罚我。 面对小朋友讲大话，家长应该采用友善劝导的方法多过采取严厉的责备，还有用随和的语气才能够更加容易找到小朋友真正遇到的困难，从而改善他们的行为。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相生你。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同声同气亲亲你，一八七二三八八，快打嚟，快打嚟啊！点唱 fans 无人欢迎， 系啊，冇错，好，继续咧就读我哋嘅 fans 啊吓，风骚三宝你哋好啊，佢话我每日都听嘅，佢叫做 Sandy 啊，佢话你哋真系陪咗我过无数嘅朝头早啊，祝你哋咧身体健康啊吓，佢今次咧就想点唱俾阿长哥啊吓，阮兆祥 系， 同埋阿 Judas 啊，阿 Judas 队长，佢话因为由今日起咧，佢哋都会有呢个演唱会嘅，祝佢哋演出成功啊，阿 Judas 咧就係呢個十一月十四號啊，另外仲有另外一個自己嘅演唱會，好似今次咧阿阮兆祥嘅演唱會咧 ，Judas 就會做嘉賓咁樣 嘅，咁樣一齊做宣傳。 係啊，咁佢話咧即係早兩日廿三號咧就係我嘅生日啊，不如都保重我生日快樂啊！ 恭喜 Sandy，Happy Birthday！ 生日快樂！咁啊，另外咧呢度係啊 Tanny 啊就話啦，你哋好啊，今日係佢女啊 Peggy 啊，十月二十五號生日啦，祝佢生日快樂，萬事如意，心想事成，身體健康。好似新年嘅祝福 啦，系啊，跟 住咧，龙马精神啦， 系啦，咁啊，十一月九号咧就系预祝佢嘅孙仔阿 Harris 咧七岁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每日都开开心心。另外咧，都祝我哋三位同埋所有听风骚嘅听众咧都开开心心，世界和平。 系啊，好呢度有个 Eva Choi 啊，佢就话咧祝愿咧就要天佑香港人，祝福咧就真香港人咧就平安啊，同埋咧我要补翻一个成两个礼拜嘅点唱咧，虽然。已经唔记得咗一段日子，但我应承咗，我冇记错，佢话佢叫 B 妈噶。嗰阵时我就喺青衣城嘅嗰条行人天桥度就撞到佢咧，佢仲话你系咪真系会帮我点唱噶？我仲实牙实齿话我听日就帮你点。 哎呀，我都有啊， 但我唔记得咗。 你 讲 先， 冇啦，就咁样咯。 我系啊，还债啊。 我哋一阵睇搵唔搵到一首林子祥嘅歌啊，因为咧 今朝播咗啦。 系啦，今朝系有播到啊。系啊，敢爱敢做啊，系为你而点唱。嗰朝嗰个司机大佬车我翻嚟，好开心。咁我哋倾偈倾到，咁佢就话咧佢姓林嘅，跟住佢就话好中意听林子祥嘅歌咁样，系啦，咁啊多谢司机大佬。其实呢排好多司机大佬同我都倾咗好多偈啊， 系啊，所以我哋又要补翻个点唱。 好啦，呢度亦 都有个阿 Sandy 咧，佢又话系啊，我系 Sandy 啊，廿六号咧系佢个妹妹。陈善文呢个 BB 就出世，就恭喜杨家就添新成员，亦都祝呢 BB 快高长大，聪明伶俐，听教听话。今个月呢就係、是、我同我老公结婚嘅二十周年啦、哦。希望呢就快快乐乐幸福愉快。最紧要呢就身体健康呢你就要照顾我㗎嘛。真係唔该你啦咁多位支持。 啊你咁讲呢我呢啱啱荣升咗做叔婆啊。 哎呀 是啊是啊。 不过我哋估下个关系即係咩佢叔婆即係话你嘅儿生唔係喎。 我妈咪都系叔婆。 Sorry, 叔婆。 但我唔 即係你老公系阿叔。 啲表哥表姐， 佢啊佢老公系阿叔啊嘛，系咯，咁即系话 啱嘅。 阿华系叔公，我系叔婆。 系咯，系咯，即系阿华嘅 继续啊，加油啊，加油，系啊，啱噶啦。 叫叔即系侄啦， 系啊， 佢个侄 系啦， 就生咗个细路， 啱啦， 哎，好嘢，一分啊， 阿华个侄即系边个啊？ 咪即系佢阿哥个仔咯， 系阿哥个仔啦，咁我就知啦。 关系表 最紧要，最紧要成日咁样叫 阿华个哥个仔生咗个小朋友啊嘛， 系 几明 嘅。系啊，我发觉要咁样对个口诀噶，两叔侄两叔侄，你就知叔侄侄。 系啦， 仲有咧就系爱生多次扣，爱生多次扣，扣就够生噶啦。 系啦， 系啊，哇，真系。 系啊，咁恭喜佢阿 B 同阿 Ling 啦，系啦，亦都恭喜我阿只阿哥阿嫂啦，荣升阿爷爷嫲嫲啦嘛，咁好开心嘅。 我犀利喎，真系。 叔婆，我系叔婆。 你好，不过 我做埋舅婆嘅咧，知唔知啊？ 点解舅？等阵先，舅婆 又嚟啦。 舅婆系咯，头先外甥啊嘛， 系啦， 即系外甥咯。 表姐嗰边嚟嘅， 系又系阿华嗰边，阿华，阿华嗰边佢个 阿华个细佬 外甥女唔系啊。佢个 佢 个 家姐个女 系啦，就生咗 个女，生咗个 B B， 就叫舅婆啦。 我系舅婆，佢系舅。公 够够公系 啦，我好辈份好高啊！ 你系啊，你年纪都当得起啊， 唔系咯， 当得起有余啦。 我都系叔公嚟噶， 系你系叔公啊，都系 排第二 嘅。我惊错，即系我讲错，因为咧，因为我爸爸嗰边咧，我姑妈同我嫲，我同我爸爸系。最大同最細啊，中間爭咗咧成二十年啦， 哦、 所以咧變咗我好快個輩份已經去到好高噶啦， 哇犀利喎， 係啊廿幾年添啊，可能係，所以你唔好睇小我啊，我讀點唱添， 好啦繼續繼續， 不過呢度咧就有一個相對地冇咁開心嘅點唱啦 ，Carol 咧就話咧。风骚三宝你哋好啊！前几号日前几日咧廿二号咧就系佢最伤心嘅一日，因为弟弟咧已经去咗一片宁静嘅净土啦。但不过咧就留低咗佢至亲嘅太太同埋两个女女， 由八月尾开始咧，到你离世嘅呢一刻啦，见到你承受住好多嘅痛苦啊！我哋爱你嘅亲友咧，当然知道你痛苦啦，见住你慢慢变瘦啦，我哋就更加心痛啦。不过而家你可以放心啦，因为咧阿 Carol 啊，一定会好好照顾咧你嘅太太同埋两个女女嘅，而你亦都会相信喺天上边守护住我哋咁多个嘅。希望 Carol 咧唔好太伤心。你嘅细佬嘅太太同埋两个女女咧都要坚强一啲。 系，冇错。 系。 好好過活， 多啲即係照顧佢哋啦。 啱啱， 係啊係啊， 有親戚朋友喺度，其實都一定係一個好好嘅依靠嚟。係 啊，咁啊嗱，世事咧就好難預料，不過有人咧就好想自己係即係測試成功嘅。咁呢度有個風騷嘅聽眾咧，佢叫做阿倫啊。咁咧嗱，我簡單啲，佢又幾好笑。佢話：我其實寫個信俾你哋噶啦，唔知你哋記唔記得咧？上次我預測咗三樣嘢錯曬，激暈咗，啱啱先醒翻。咁今次咧，佢講笑啫。佢話佢今次又再預測咗五個秘密，希望咧全部都唔知啱唔啱啦。咁樣啦，咁佢就 咧預言家嚟㗎， 係啦，佢就預言咗香港嘅政治人物嘅連任與否啦，美國嘅特朗普連 任 啦， 唔 係 講到連任，而家都唔知話可唔可以完成個任期， 唔係啊，連任與否啊， 即係話得唔得啊嘛？ 連任 與否啊， 完結個完啊， 唔係啊，與否啊 ，yes or no 啊，真係，即係有冇機會連任啊？ 我而家未講緊，係咯， 即係做都做唔完啊嘛，不過 都 唔緊要嘅。佢話佢一次話預測幾樣嘢，就話香港特首嘅連任期限啦，特朗普嘅連任期限啦，蔡英文嘅連任期限啦，個運動幾時完啦，跟住全部都脱歐脱唔脱到歐啦咁樣。咁嗰啲結果咧，我就費事公布啦，因為反正咧你都係預言嚟嘅啫。不過都多謝你咁有心機咧去預測咯，阿倫啊。咁如果咧成功與否咧，你到時再 fax 嚟，大家再對翻個 number 啦，即係派彩一樣啊！真系吓，多谢阿伦啊！ 系好嘛，阿 Elisa 咧就话你哋好啊，佢佢个爱女阿 Carrie 咧，10月26号听日生日啊，祝佢身体健康啊，共度咗23次嘅生日，佢人生漫漫长路啊，希望佢可以好好咁珍惜每一刻每一秒、啊。 曾共度过漫长的岁月， 点啊？要俾盒嘢你 啊！但你呢首歌真系好开心噶嘛，共度每一天明天啊嘛，呢、這个点唱啱啦？阿辉啊，佢话。10月26号系我54岁嘅生日，亦都系结婚20周年啦！ 恭喜 晒 阿辉，生日梗系去结婚又开心啊！好啊，结婚嘅日除咗有佢哋之外咧，阿新 Vice Vicky 就话啦，今日系佢老板嫁女嘅大好日子，佢话咧祝阿 Winnie 同埋阿 Brian 咧新婚愉快，开开心心，今晚饮得杯。 咦，老板嫁女系咪即系所有打工仔嗰日就放假？ 梗系啦，冬住有喜啊，咪休息一天嘅咩？ 咁咪顺便要俾利是定系收利是？ 梗系要俾人情啦。 俾人情嘅，老细又派利是咯，派嫁咯， 系咯，派嫁女饼咯。 你头先问边个结婚话？ Sunrise Ricky 嗰个老板嫁女咯。 OK， 好啊，做乜做乜？我就佢话唔知边个同阿 Brian 结婚，我即刻谂咩啊？如果 Kobe 同阿 Brian 结婚，咁佢哋咪 Kobe Brian 结婚咯？ 哎呀，你迟多十秒讲嘛，即刻 do 你啦。 咪就系咯，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新闻之后啊，继续听你电话噶啦，到时候风骚大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公布，截至9月底，第三季新楼施工量单位10500个，远多过今年上半年合计嘅4000个，同埋旧年第三季嘅1900个。虽然第三季施工量急升，但头三季施工量合共14500个，仍然较旧年同期少2000个。至于第三季落成量4400个，较第二季减少400个，亦都较去年同期少2000个。今年头三季落成量一共有10100个，较去年少2600个。截至九月底，连同现楼货尾10000个，未售楼花60000个，以及已批出土地尚可随时动工的单位数目23000个，在未来3至4年间，大约可以提供93000个单位。公民党前成员曾建超在占领行动期间被警员袭击的案件，两名警员早前上诉得席，获撤销定罪和刑期，其余5名警员定罪上诉就被驳回，刑期分别获减至15个月至18个月不等。5名警员其后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上诉庭今日拒绝批出有关上诉的申请许可。 判詞提到申請人關注案件呈堂影片的真實性，但法庭認為他們的論點不涉及法律觀點，指出在原審時被告的律師團隊並沒有申請原本的影片，亦沒有反對使用由公開渠道取得的資料，認為是他們的原審策略，因此申請人今次上訴的理據無效。申請人的代表律師透露，五名警員已經另外直接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立法會財委會上午開會選舉副主席，建制派唯一候選人金融界的陳振英成功連任，以33票擊敗取得18票的對手梁繼昌。多名民主派議員輪流發言，批評過往財委會未能盡責做好把關，導致一些具爭議的項目在批出撥款後出現超支，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等問題。澳洲當局由明天起禁止所有人攀登位於中部的巨型岩石烏魯魯，大批旅客趕在禁令生效之前到當地攀上這塊紅色巨石。烏魯魯高348米，非常陡峭，自1950年以來已經有幾十名的攀岩者死亡。當地原住民阿南古人一直認為烏魯魯是神聖的地方，批評遊客攀登極不尊重。澳洲當局前年宣布在2019年10月26日實施禁令，大批遊客在禁令生效前紛紛前往當地，近日更加要大排長龍，附近酒店全部爆滿。有遊客就不認同禁令，認為烏魯魯只是一塊石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78点，跌119点，成交金额600，成交金额是36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81点，升25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中国平安91.25元，跌3.3；腾讯控股318.4元，跌6毫；美团点评91.7元，升3.1；百威亚太29.9元，跌6毫；盈富基金27.65元，冇起跌。建设银行6.32元，跌3仙；友邦保险74.75元，跌5.5毫；中移动64.4元，跌9毫；小米集团5.58元，跌2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8，日元108.66，瑞士法郎0.993，澳元0.682，加元1.307，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7.073，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12763点，升12点。港金现价报1405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2.46美元，卖出150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是姜涛。如果有机会养宠物的话，我希望可以养到秋田犬，因为以前小个看过一套关于日本和秋田犬的一部电影，咁就觉得狗仔和人类的关系不单止净是主人和宠物的关系，更加是亲人的一种关系。 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加油爱宠。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睇下啦。 如果黄耀祖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我没有6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唔好成日话我唔够高啦。 哦，咁不如唱呢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6尺高。 呢只几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即系片话，我哋要口密啲，口密啲。 系啊，好多点唱读唔切啊！今日 口密下一句系咩嚟噶？ 福建 系啦， 哇！ 一百分， 我真啲讲咗口密福建啊！ 我都谂住咁样讲噶啦。好啦，电话号码1837388，我哋继续读点唱，一阵就听你电话啦吓。 好啦，阿 Galen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我系住喺韩国个 Galen 啦，记唔记得啊 ？Hello，Hello，Hello。 系啦，家生宝祝咧佢老婆 Cathy 咧星期二啊，佢过咗生日啦，宝祝老婆咧靓靓老婆咧生日快乐，因为上个月咧佢病咗，就要佢老婆咧辛苦照顾佢啊，好想同阿 Cathy 讲辛苦你啦，要。翻工又要照顾三个细蚊仔同埋佢 ，Cathy 老婆要身体健康，做一个靓靓幸福太太。 阿朱妈 系啦，咁样就希望可以读出嘅。咁我你佢快啲好翻啦，唔好要佢辛苦你啦吓。 好呢度咧就有 Candy 啊 ，Candy 咧就话咧，喂，我想点俾我妹妹啊胡淑丽听啊，10月25号咧就佢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要将一啲咧唔开心嘅事咧掟埋一边啊，就唔好理佢啦。系啊，祝佢咧要做一个开心心嘅大笑姑婆。系啦，另外咧10月30号星期三咧就系佢妈妈嘅生日，都祝妈妈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唔好成日跌亲咁话。 系啊，嗱呢度要大家做一做和事佬啊。 系好 ，Eva 咧佢就话啦，我叫名叫。最近同屋企人之间咧发生啲争执， 好， 大家都有啱同埋错嘅地方噶啦。我咧就企咗喺中间，听日就系我生日啦。我嘅愿望就是一家人咧可以多啲包容咧，相处融合咧，每家人每个人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 好，试下咁样啊，即系成家人出嚟食饭，讲到明，唔开心嘅嘢唔讲。我哋今日就讲开心嘅嘢，睇会唔会帮到咯。 不过我怀疑 Eva 呢个系预言嚟嘅， 系咪啊？ 我觉得佢呢个似一个预言多啲。 好啊，睇下点啊。 咁但系都 OK 噶，希望总之大家就尽快言归于好啦。 呢度有謝麗霞，佢就話咧，幫我多謝阿英啊、B B 啦、程姑娘、鐘姑娘、鐘秀明姑娘、媽咪，多謝咧時間。俾時間佢哋傾偈咁樣話嘅， 係 OK。 好啦，呢度咧 ，Karen 咧，佢話佢阿 May 啊，佢想點唱俾佢媽咪啊，曉雲聽啊。係，跟住咧，佢又聽咗你嘅節目好多好多年啦。歌成點咧？佢話有桂花田未結婚啦，聽到佢結婚啦，仲聽到生仔咧，到而家噶啦，我就係聽咗好多年啦。 係啊，好快又聽到佢再生仔噶啦。 咁咧，琴日星期四啊，係佢咧，同埋啊，係琴日星期四。是他的生日同埋金婚纪念50周年啊。哇好浪漫啊。 好浪 漫。生日同埋结婚纪念一齐。 金针奖俾 佢。 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同埋呢佢啊即係阿晓云啊同埋佢老豆情比金坚，日日都咁开开心心，恭喜晒你啊真係。 爱是永恒。 当所爱是你。 好啦，我哋可以听听众电话啦。1872388，你系边个啊 ？Hello， 周怡。 喂 ，Hello， 周怡。 早上三位。 早上，你好啊，丰收快活人。 我第一个打嚟 嘅。系啊，多谢你，周怡。点啊？系咪想点唱？ 你好啊，我咧想讲咧，我今日个儿身咧准备生 B B 啊。 哦 ，OK。 咁你就会做舅婆，唔系？ 哎，我都谂紧。 系咪啊？唔系喎，儿生啊嘛，系哦。 你放心啦，我哋答你唔到噶。 儿生个小朋友啊嘛，舅 婆 咯， 啱啊， 啱。 舅婆啊， 系 啊， 姨婆咩？ 姨婆， 点解嘅？ 佢自己啊嘛，系佢啊嘛。 啊，系咪啊？ 唔系佢老公嗰个啊嘛。 哦，好啊，好啊，姨婆。 系啊，你好啊。 姨婆是美丽，个个像是红球。姨婆像天天都是 掉眼泪，呢个系开心嘅眼泪嚟嘅。 系啊， 系啊， 系 啊。 咁咧就应该系今日系预产期。 系。咁咪入咗医院啦。 系啊，寻日听我家姐讲咧，佢就有少少应该痛咧，就入咗去噶啦。 哦，啱啊，咁啊准备生噶啦， 系咪啊？ 啱啊， 咁咧佢就系穿咗羊水噶啦。 系系系 ，OK 噶啦。 咁咧就应该今日希望佢顺利出世咧。我听家姐讲咧，佢好大肚啊。 系啊， 系 啊，大 B 系仔定女嚟话？ 系仔嚟嘅。 哦，仔嚟嘅系。 系啊系啊，咁咧令佢咧係一個好邪嘅，即係少少痛都頂唔順嘅醫生女嚟嘅。 哦，唔會㗎，一生就唔同㗎啦。 係啊，變咗好強壯嘅媽媽嚟㗎。 點都唔痛㗎，真係好強嘅真係。 冇錯，咁同埋一樣咧咁巧咧， 今日亦都係我呢個兒孫嘅生日啊！ 哇，一齊生日都咁知我未會， 佢咯。哎呀，真开心！ 佢咧，因为琴日入咗院咧，谂住琴日出咗世就算咁嘅。咁原来咧，听我家姐讲咧，佢开咗一两度啫，应该今日催生。咁我谂预期应该今日会出世嘅。 应该出到啦，如果开唔开咗嘅话， 咁咪真系可以夹正大家一齐生日咯。 因为而家先十二点几啫嘛。 十一系咯，冇问题。 呢个真系缘分嚟嘅，证明佢哋母女好有缘分咯。你谂下 B B 啊， 母子系啊，出世都系同一日，系咪？ 哎呀，好紧张啊！等佢， 我都紧张啊。 快啲打翻佢金額俾佢 你緊張正常，我哋三個都有啲緊張，佢先搞笑啊！ 跟住我就老實啲嘅，我話我想食姜醋啊咁樣， 係咪啊？咁咧，另外咧，仲有一個開心咧，係我嚟緊31号咧，就係我同我老公原來結咗十年啦，原來。 咩先？點解你要講原來我已經結咗婚十年？ 即係快樂不支持日過， 你以為再耐啲嘅？ 系啊系啊， 系咯， 冇啊！咁啱啱谂起十月嚟又，哎呀咁啱打埋电话上嚟俾捉埋。 几时话、 啊、 系？ 十月31号啊 ，Halloween 啊。 啊系喎 ，Halloween 嗰日、啊。 喂，咁你有咩说话想同你老公讲啊？ 锡我多啲，同埋锡阿仔多啲咯。 哦，系啊。仔几大啦？ 系啦、啊，阿仔啱啱6岁，今年啱啱入小学1年班。 哇， okay、都好好开心噶咯噃，已经十年。 仲有第三个开心、啊， 仲有咩？ 系啊，有喜啊你。 我都想。 系啊，咁加油啊吓！ 你同 我祝你好， 可以多啲交流经验喎呢方面。 系。 再一个开心咧，醒起今日10月咧，原来10月1号咧，原来我喺个我嘅工作咧，原来做咗20年啦。 哇！ 我记得11号周年喎，原来。 20周年 咁你金牌打俾你噶， 系咯？有冇啲咩喜庆嘢发生？ 应该冇嘅，自己开心得噶啦。好顺，好感恩可以做一个工作，可以做咁耐。 你嗰个系咩工种嚟噶？讲唔讲得？ 我哋系一个发展租房收诊。 系啊。 咁响呢个工作做咗20年，我都觉得哇，自己都好叻。 系啊，犀利啊！ 财务顾问。 唔系咁，一定系做得好先至可以留到你咁耐嘅。 系啊，你呢个财务顾问使唔使上门收数噶？ 唔抵啊！ 系嗰啲嚟嘅， 但系你可以俾啲提议我哋，即系令到我哋可以将来富贵啲嗰啲系嘛？ 唔系，将来 唔得， 系咯，都顾问， 即系佢讲我哋冇将来啊， 系咯，佢话我哋已经好富有啦，咁样 心中富有啦，我哋 20年咯，真系唔经唔觉啊， 系 咯， 真系好多喜庆事啊 ，Joey 咁样，希望你继续开心心，系啦， 好开心， 系啊，十全十美啊，希望你哋成个10月都。 呢句好聽啊！ 哎呀，多謝俾封利是我啊！十月十全十美好啊！好啊，冇問題啊，真係。 Thank you， 多謝曬 Joey， 多謝 Joey 嘅電話，拜拜。好厚顏，我又唔係攞姜醋，又唔係攞利是啊。係 咯， 係咯，唔係第一日噶啦。我諗我哋嘅聽眾都習慣咗噶啦。 係啊，但係十全十美幾好啊！愛十全十美。 好， 你係邊個 ？Hello， 你好， 李太，你好。 喂， 係你啦，係咪李太啊？係啦，係啦。到你啦！ 你哋好啊， 你好啊， 李太， 系啊， 系丽太， 哦，丽太，哦，系啊，好啊，美丽个丽啊，可系咪啊？ 丽太啊， 哎呀， 丽啊， 哎呀，我听到你把声以为美丽嗰个丽啊，啱晒， 我又想嚟氹你啦，有啲咩想点唱啊？丽太今日 系啦，我个孙女 系 喺28号呢个月28号就满月啦。 哦，恭喜晒啊！ 多谢 哦。系咪第一次啊？第一位孙女定点啊？ 唔系， 大把 嘅。 第二个， 第 五 个 啊， 五个啊！我哋三个系咪有问题嘅啫？ 你哋啫嘛，我冇问题啊。 人哋 我赞佢美丽啊嘛。你话黎太唔靓啊？而家 你开头叫人哋李太啊？ 我话你好靓啊嘛。 咁系你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咁你个满月酒会点样摆法啊？今年又会？ 应该8日宴咯。 八日宴，好啦，问你满月耐啲定8日耐啲啊？ 咩话？ 系啊，好理佢就得噶啦，系啊。 阿孙女系咪啊？ 系啊， 孙 女嚟噶，孙女嚟噶。 叫咩名啊？ 范思雨， 范思雨， 好靓噶个名。 个名嘅意思系点样啊？即系有啲即系恩赐要俾人咁样嗰啲啊？ 思雨哦，雨啊， 雨啊，思雨， 雨啊， 即系仙雨。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放弃啦， 当系黎太放弃气鼓啊！ 黎太，你有冇啲咩说话想同阿孙女讲啊？咁 咁我希望佢哋三。 子弟妹就身体健康啦。 即系思如系最细嘅，佢做对上有阿金日哥， 啱啱满月，点会唔系最细啊？ 即系对上有家姐阿哥咁样。 系啊，有啊，家姐阿哥， 系啦， 三姊妹咯， 系 啦， 系啊，三姊弟妹啊，等下身体健康啦，读书聪明伶俐啦， 系佢哋啲名有冇联络？ 系啊，唔得偏心噶，净系点俾最细嗰个？你话你有五个孙噶嘛？点埋俾佢哋啲听，俾佢哋听啦，叫咩名啊？佢哋 五大孙仔缺一不可啊！你 佢家姐就范佩音啦， 佩音 细佬就阿哥咧就系范浩龙啦， 浩龙。 咁我另外两个孙咧就系黎迪生， 系 黎 迪生， 黎奕飞，系啦， 祝佢哋全部都快高长大咁系嘛？ 系啦，佢咁最紧要读书叻啦，聪明啦。 姓范嘅最好系叫咩？就系、是、范范店啊！ 系啊， 好啊， 多谢 ，系啊，好啊，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你睇， 仲有啊，我个女婿喺11月9日就生日， 系 好啊， 咁我祝佢啊生意兴隆啦，搵多啲啦，身体健康啦，最紧要， 最紧要搵多啲， 系 啊， 系 啊，叫埋我哋啊， 仲有我家姐系都系。11月生日嘅，咁我祝佢身体健康啦。 好啊。 同埋补足佢个孙啊朗朗啦，1岁生日啦，喺10月8日。 系10月8日，好啊。 快高长大啊，身体健康。 好，大家 个个都系啦，个个身体健康。 好，我而家要咁样咯，嘟嘟嘟嘟嘟嘟，仲有冇啊？因为就嚟闩车门咯。嘟嘟嘟嘟嘟， 唔阻你哋啦。 多谢你， 拜拜， 拜拜，唔阻嘅。 系啊，1873188啦，稍后再读 fax， 同埋继续听你嘅电话。 Say, oh my God, I see the way you shine. Take your hand, my dear, and place them both in mine. You know you stopped me dead while I was passing by. And now I beg to see you dance just one more time. 陣啦，叫 Dance Monkey 繼續讀點唱。 好啦，今日佢呢度嘅點唱就話啦，想點唱俾下星期一10月28日啊，係佢啊 ，Lily 咧同埋 Dennis 咧嘅29周年結婚紀念日。佢話多謝老公咧咁多年嚟啊對我嘅關心照顧都冇減退過。佢話祝佢哋兩個啦，加埋女女 Chrissy 咧都永遠開開心心、快快樂樂啊！一家人咧有個共同嘅願望就係、是、香港人加油咁啊！希望我哋咧三個都繼續加油支持你啊！ 呢度咧有阿 May 啊，佢就话各位 Super 主持好啊，先祝你哋咧要有好嘅健康啊吓，亦都要祝我嘅 Super Horse 啊都要精精神神，食得好，瞓得好，做得喐得乜嘢都得、啊。佢话老人家咧要身体健康，长命百万岁啊吓！ 系系。 我老友咧 Eileen Chow 咧12月28日咧就有个大生日、啊，祝佢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全家人咧都要开开心心啊，祝埋自己都要开开心心，风风骚骚，快活人咁话、 啊。系啊，呢度个 Artemis Wong 咧，佢就话啦：三位好啊，好想咧揾阿豪仔嚟读点唱，因为佢个仔咧好有品味，叫 Happy 仔啊，好中意听你把声啊，多谢你个仔啊，天赋十足嘅 DNA 唔使 check 都爆棚啊，真系啊！佢要点唱俾 Happy 仔听咧，因为佢23日咧就星期三咧就生日，虽然当日咧就未有点唱，而家补翻啦。 系 豪仔唱只生日歌俾佢听先啦，爸爸妈妈咧喺上次你攞到高分嘅小测验之后咧，又再点唱，希望我哋嘅小乖乖 Happy 仔咧就身体健康，开开心心。keep 住咧三人行嘅幸福生活，我们一齐努力吧。Happy 仔点唱真系好容易，你就 系 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一系中啦，一定系送俾你 Happy Birthday to Happy，Happy Birthday Happy，yeah， 搞掂。 好啦 ，Letty 你咧就话啦，佢想诶点唱俾细佬个女啊叶纯欣听啊，佢今日10岁生日啦，咁啊而家飞咗去韩国啊，一个人去庆祝生日，祝佢生日快乐。阿 Lisa 就话咧想补足佢妈咪啊，土姐上个礼拜五咧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不过近几年咧妈妈咧患有认知障碍症啊，已经达到好严重嘅程度啦。希望咧唔好再恶化落去，等佢可以开开心心过日子。 系啊， 呢度咧有 Yan Xiu Ling 啊，佢就话：各位主持你哋好啊，今日咧就系我第三个仔啊 Gary 嘅生日嚟嘅。佢咧同佢太太仲有一对嘅仔女咧去咗新加坡度旅行啊。另外11月3日咧就到大仔咧 Dixon 生日，孙女 Coey 咧就喺11月27日生日啊，13岁啦个孙女喺度咧就想祝佢哋全部都生日快乐咁话。 系啊 ，OK， 好啦，咁啊电话号码1873188，我哋再。听埋听众先啊，你系边个？喂，阿燕， 喂，系 你啦， 燕， 系你好，阿左阿田都喺度， 你好， 三位主持人好啊， 你好， 我系阿燕啊， 系， 今日系我孙女4岁嘅正日生日啊， 哦，4岁生日， 生日快乐， 系啊，你平时见佢多唔多噶孙女？ 喂， 听唔听到啊？你平时见阿孙女多唔多噶？ 一个月有几次啦，系啦， 都好开心啊， 系啦，系啦， 有冇咩说话？ 过两日我又会过去噶啦，过去搵个女噶啦。 系要啊，帮手凑下玩下啊嘛，要。 系啊，有咩？ 系啊，我女啊辞一份工嚟凑，凑嗰两个咯。而家又我又工作埋我个孙仔，下个月14日生，1岁生日。 系。 嗯。系啦，系啦，咁我又工作埋我另外一个女一个仔，咁生活愉快啦，身体健康啦，老公嘅身体。健康啦，你哋各人都身体健康。 好啊，大家咁话，身体健康好紧要啊。 系啊，四岁孙女而家学好多嘢讲噶咯。 我孙女咧，身体健康，愉快成长啦。 系啊， 啲小朋友个个都仲有香港人咧，个个人人常欢笑啦。 好 啊， 不要眼 泪 掉， 时时怀希望咧。 系啊，系啊，即系因为而家好似真系个个都好似好唔开心咁啦，希望个个都开心啲咧。 系啊，唔系就你会见到曙光噶啦，大家俾啲信心，好唔好？ 好啦，多 谢晒风骚快活人嘅咁多位吓， 好，多谢晒你， 希望孙仔孙女快高长大吓， 系好，多谢，拜 拜，拜拜，好啊 ，Jerry 咧就话啦，三位节目主持人好啊，系嘛，田大人、豪大人、祖大人， 系， 佢话咧，佢话 谢礼， 佢 系谢礼噶， 系啊，免礼啊， 免礼系， 跟住咧，佢嘅家族有几位咧，10月之星嘅，佢话咧，佢姨妈啦、四舅父啦、阿 Joey 表姐啦、基基表弟啦、蓉蓉表妹啦、欣欣表妹咧。喺度咧送上祝福俾佢哋，祝晒所有咁多个咧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呢度有个阿天佩咧，佢就话啦：首先祝豪仔啊，你快啲抱个女啊！ 甜甜啊，你快啲抱个孙啦。 系 阿祖话你快啲抱多两只狗仔啊。 系啊，咁我哋公主唔中意其他狗啊，咪我都想 你抱咯，系咯就 我抱其他狗都唔中意啦， 系咯， 真系真系麻烦。 系啊，真系又到咗我同太太嘅结婚周年啦，多谢太太咧教到两个臭仔咧就醒醒目目明白事理。 系 我哋由结婚到而家都冇变过啊。都是咁穷啊！ 哦，咁都见到啊，起码冇更穷啊！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人样开心啲咯。 佢话麻烦整只咧，巴尔巴尔巴尔巴尔巴尔巴尔， 喺破音同埋系油 破地狱咯，系啦。佢话好想听崖上的波儿啊，俾佢太太咧叫做黄肥听啊，祝佢生活愉快，肥肥白白啊。佢话我唔要移民啦，为咗2047嘅仔仔，佢话咧希望咧大家好努力咁样咧继续守护落去。 加油！ 系啊， 好呢度咧有 Leo 啊。佢就话我朋友 Maggie 咧今日就生日嘅，帮忙唱首生日歌俾佢听啊！佢咧就想祝阿 Maggie 生日快乐，日日都要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阿 Grace Wing 就话啦，大家好，佢话咧遇上你是缘分，相信不是偶然，过得一日是恩典。佢话我愿意继续每天守护你，手拖手。度过每天， 以人向你写情信示爱， 唔系啊，阿 Grace 嚟嘅， 系咯系咯， 系啦咁样咯。咁啊，另外 Samson 咧就话啦，想点一个人飞俾佢前度女朋友。 我好想读呢、這个，其实头先究竟个背后嘅故事系咩？要点一个人飞俾 嗰只？ 系 啊，对不起，噔噔噔，只我喜欢你。 点唱俾前度女朋友听啦、 啊？而这个世界向着前。 哦，继续点唱下， 你嗰个音一定 hit 唔到噶，你信我啊？ 飞。 嗱都话啦， 喂呀，你唔好咁啦。 佢今日好 high 啊，佢好明显个 holiday mood 好强。 一定啦， 未啊未啊，仲要开工啊，继续啦。 Ada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10月23号咧，星期三系佢老公啊水水嘅生日，本应好开心噶，值得庆祝嘅日子，不幸咧佢啊唔舒服啊， 哎、 要睇医生，医生就怀疑佢啊盲肠炎，仲话咧可能需要去医院。咁啊，终于咧嘅经过几重嘅检查之后咧，要留院观察，而家仍然未知道咩问题，希望可以透过大气电波中祝佢平安冇事，快快。出院 系啊！呢只歌咧就系阿 Jang Kim Kim 咧，佢一定要点嘅。点解咧？听日啊，系郭富城生日啊！佢好想听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啦。佢仲话下次你哋咧，不如尽量介绍每一只歌嘅背景啦、曲词特色啦，同埋歌手嘅成长故事俾佢听啊！冇问题，你交俾我哋啊，唱埋俾你听都仲得啊！Grace 仲特登咧就话啦，我要咧多谢阿田，因为 welcome back 啊，欢迎佢翻嚟，又要点唱俾阿怡听，祝佢生日快乐啊，点唱俾屋企人听啦。佢话你哋系我嘅支柱嚟嘅，点俾 Esther 啦、Ella 啦、Kathy 啦，祝大家平安喜乐。特别点俾阿 Sam 咧，想听每天我哋多些，希望每分钟都守护住你啊，真系。 嗱，翻埋今日咧，豪仔咧就会下个礼拜一二三咧就会放假三天嘅，祝你旅途愉快。 系啊，冇错，我会尽我嘅能力咧去观察大家跑马拉松。 系啊，咁我下个礼拜咧有两个新拍档。 大家就见过噶啦，礼拜一、礼拜二有学儿，礼拜三有阿 Chris 梁建中， 大家玩得开心啲咯噃， 好啦， 拜拜， 拜拜。